火和爆炸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特拉维夫附近的洛德市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达对以巴冲突的升级深表关切，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队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使用武力。联合国正是与有关各方合作，期望尽快缓和局势。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东耶路撒冷局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6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41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6元，升11.5；美团256.8，升7.8；盈富基金28.25，升1.2；阿里巴巴215.4，升7.8；小米集团24.95，升3.5；JS 环球生活21.2，跌8.5；友邦保险97.6，跌1.1；恒生中国企业106.5，升1.05；比亚迪股份149元，升7。中国平安81.65，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67，瑞士法郎8.583，澳元6.069，加元6.412，新西兰元5.63，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9.99美元，卖出1,83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宜安角。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就在丽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六号码头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无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必须在黄色停车线前停下，等乘客上落电车后先好开车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种科兴疫苗克尔来福，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或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都应该先问一下医生的。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搵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了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 哎，早晨啊，程俊鹏。咦，程俊鹏。 系。 哎，原来佢今日冇翻。 系。 我头先先知道，一翻嚟就知道。 一分钟之前你都未知道，30秒之前你先知 道。系啊，冇错，即系呢啲叫做咩啊？前后脚吓，仲唔系对我？ 肯定啦。 有一种信任。 肯定。 佢知道佢今日可以放心休息一天啦，因为我会翻工啦，咁样。 系啊，因为鹏仔有啲系啦，有啲痛啊， 系啦。 哎，个男人有啲痛，咁所以咧佢就请假添。咁希望佢保重保重。 系啊，定系呢个咁好嘅天气，佢走咗去游水咧？你谂下，30度正晒喎。 就系啊，仲要一嚟10点11分嘅时候咧，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吓，预警生效。 系啊，咁啊，琴日我就放假一天啦，但我发觉呢个放假一天咧，都系我嚟摧残自己 嘅，都系劳动嘅。 系啊，哇！ 为儿子放假一天。 总之，因为办啲，我主要琴日去处理瑞士银行户口啊，开户事宜啦，系啦，因为佢最低消费几亿咧，琴日我就开咗几个。 哦，系啊。 总之要做啲咁样嘅即系文件动作咧。 开几个？ 哇，早起。身到，当我老婆同我讲话，听朝即系琴日啦吓，佢话起码我哋8点咧， 要去到8点 起身啊。佢话唔系8点出门口，哇唔系话早过翻工，真系。 咁、 哦、 有啲事情系要， 冇办法啦， 系啦，冇办法嘅， 真系好早啊， 要早过翻工嘅。 系啊， 我上个星期六同我妈饮茶，我都系早过我翻工嘅。 哎呀，咁啊咪证明我哋翻工嘅时间咧，实在太过 咪好咯，呢啲时间陪住大家度过3小时啊。 系啊，嗱，咁咧今日就我同你喺度做呢个节目啦。咁我谂我哋今日睇到其中一个新闻嘅时候咧、 嗯， 即系唔知会唔会系属于其实我哋呢个年代咧都翻咗嚟啦咁样， 系、啊，年代翻嚟啊！ 你唔好谂住呢几日啊，净系睇 Mirror 啊，睇到你啊，心痕痕啊，牙痒痒啊！ 你咪话、啊，我见到郭富城同埋古天乐佢都支持佢嘅美场喎、啊， 咁肯定啦、啊，美场话换飞换到咧，直情系。嗰啲咩等价交换啊？哇！喂，其实真系有价定有市噶？ 系有价有市啊，唔知 你明唔明啊？有价冇市系嘛？但真系好劲 喎！我怀疑咧，即系个价咧一定系有嘅，但系问题系嗰张飞系咪真嘅啫？你知噶啦，而家骗案系咪无奇不有噶嘛？仲要贴地噶嘛？而家骗案系咪？ 咁但系尾场20几万，我觉得咧你已经可以将咧佢嗰张飞咧，即系佢应该改乐队名噶啦，唔使叫 Mirror 噶啦，佢叫自己做。Bitcoin 啦，佢叫 Bitcoin， 我谂差唔多啦。 定叫 Million？ 系啦，咪真系 Million 啊，就系佢哋全部都全百万富翁 啦。 犀利啊，真系，因为我谂即系呢个咁样嘅演唱会嗰个热潮咧，实在太厉害。 嗱， 但系点解我话咧？你唔好以为啊，净系得 Mirror 嗰个年代啊。 雖然 Mila 嘅 fans 已經係跨年代㗎啦，但係我哋呢幾日咧亦都有位樂壇。 哦，係啊。 哎呀，我想用樂壇前輩，但係好似咧即刻成個味道唔同咗。 又唔想咁樣喎、 啊。但係真係前輩嚟㗎嘛。 咁對於新嘅 Mila 嚟講，佢啊真係係一個。 係啊，我甚至乎會咁形容啊，佢咪就係第一代 Mila 嚟咯。 又真係喎、啊，但係佢一個人 啫、 啊， 係啦、 啊，佢、啊、一枝獨秀喎、啊。 佢係唔係 Mila？ 佢係 Leon。 係啊。 哇 ，Leon 都開演唱會，仲要係咧火速賣曬、 啊。喂，係啊。 係咪話三十分鐘啊？好似話係， 係係係， 幾犀利啊！真係。 但係橫掂是係啊，嗰個叫做俾人哋買飛嗰個叫做 咩都好啦， 數次比較少，所以好快要買曬。 點會一都係紅館咁樣啫嘛？佢都係。 唔係啊，你知咩？又係話有嗰個區域噶嘛？ 哎呀， 神秘區域。 唔係喎，今次仲要勁啲喎，因為咧我琴日 開暑假犀利啊！ 唔係，除咗開暑假之外咧。佢嗰啲飛咧係劃一價㗎，係全部都係咧，即係冇得俾你揀話最平幾多百蚊幾多百蚊，佢全部咧全部都係八百幾蚊㗎。 嚇、啊！即係想坐山頂都八百幾 啊？佢係話全部都係劃一價嚟㗎、 哦， 真係犀利啊！哦，呢、這個我又唔知喎、啊，真係。喂，咁但係呢啲咪叫做咩前輩嘅級數啊嘛？ 咪就係話俾你聽。 你唯有喺呢個地方嗱，你同佢鬥多咧又冇用嘅，係咪？嗱呢、這個時候咧就同佢 鬥價勢啊！ 鬥身價。 係啊。 我懷疑係因為咧，俾美翔嗰單新聞咧刺激咗少少啊，真係。 有咩意思？ 因為美翔 Mila 咧門票炒到23万嘅時候咧， 係啊，廿幾萬啊。 跟住有啲網民話用黎明同埋周杰倫嘅美翔求換飛。 你 又似你 真 係 過分離譜喎！真係 用呢個方式嚟搞喎，真係 咩意思咧嚇？咁即係其實邊個勁咧？ 係啊！ 嗱，我哋大家要分析一下咯，究竟 Mira 勁啲啊，定係黎明佢啊，同埋咩啊？ 哦，即係數學題 係數學題係 啦，即係如果 或者係分析推理題都 係啦係啦。啊 DSE 啊未考未 考 試 咯， 考 咗啦， 哎呀， 考咗！ 如果你話未考咧，即係連通識啊或者數學題咧，真係出一出呢個試球一張 Mira。可以換到幾多張黎明，又或者一張周杰倫可以換到幾多張嘅Mila 嘅飛？ 咁即係話其實邊個係勁啲咧？咁 樣就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但係我覺得咧係每個年代 冇得比拼嘅，真係係 啦， 唔同嘅 係啦，每個年代都勁。哇！但係最緊要衰到咩啊？衰到我見到咧有一個 衰到咩啊？ 有一個網上嘅嗰啲交易平台咧，佢寫住如果佢話我有周杰倫尾場1380蚊年位， 係 同埋880蚊年位， 係 我要 Mila 任何一場任何價位兩年， 即係雙年位 係 嘛？哇！即係佢要等價交換喎、 啊，係啊！佢話如果想要嘅話咧，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話啦，要用周杰倫嚟換 Mila。跟住咧，括弧衰補差價。嗱，呢個又數學題啦。 嗱，係啦。 周杰倫換 Mila 衰補差價，即係 你周杰倫嗰啲飛係幾多錢先？咁啊，衰補差價係俾人哋嗰個。 嗱，呢個係貴嘅喎。嗱，我用周杰倫嚟換 Mila 咧，你要補翻差價俾我喎。 我補翻俾自己。係 啦， 就 即 係佢會補差價俾接面俾 Mila 嘛？ 係啦，係啦，呢個就勁喎，真係。係啦，但係下一個嗰、那個平台嘅寫法咧就好衰嘅，佢話雖然係冇咩可能。但都盡一試，用黎明7月10号頭場飛換 Mila 飛啊！你加咗前面一句，雖然冇可能啊，豈有此理真係。 雖然冇可能， 即係佢知道咧係好難咁樣換到啊。 哦，即係好難換到、 啊、Mila 嘅飛。 我覺得如果我哋有嗰啲， 我覺得中文題應該咧，老師應該攞出嚟去同佢數學又得，中文又得。 係啊，我覺得最得意咧就係、是，其實你入場睇 Mila 好多朋友咧，除咗你話而家啲後生妹妹之外咧，其實好多媽媽級噶嘛。 係 啲媽媽級，其實想當年。佢哋全部人個名字都係叫阿 May 嘅啫， 係啊！ 啲媽媽級想當年咪就係全部都喺黎明面前兩隻手擺下擺下，搖曳熒光棒係咪？ 嗱，媽媽係有左手人右手嘅，所以可以左手攬 Mila， 右手攬住黎明。 係啊，所以無論係 Mila 好定係我哋嘅 Leon 都好咧，好開心啊！因為兩個時代嘅呢啲叫做殺手級嘅偶像，佢哋而家全部都一齊出嚟再唱歌啦。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变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 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呢轮咧，我哋真系会有好多所谓大饱眼福嘅机会啊！系啦，除咗会有 要俾钱嘅，又有俾钱啦，系咪？ 系啦，系啦， 要免费嘅，哇，真系正啊！ 仲要系，我觉得咧，即系嚟紧我哋要介绍呢个节目咧，佢嘅矜贵程度啊，我觉得咧破咗 Mila 噶，仲要系劲过 Mila 加黎明啦，甚至乎加埋咧，即系四大天王都唔够佢嚟啊！ 即系史无前例。 因为点解咧？头先讲嗰啲组合咧，你有钱，你又买到飞，就基本上一定有得睇嘅、 嗯。 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嘅呢一个表演咧，你有钱，你有得。睇，唔系你有得播，但你都未必真系播得到。 嗯、 你播得到都真系未必有得睇到嘅，真系。 定系你怀疑紧人哋？ 都未必有。 唔系，但系你系咪怀疑紧人哋究竟举唔举办得成 功、啊？冇错啦，因为正所谓咩啊，不举系不定时举行， 嗯、 或者系不确定举行。一个不确定举行嘅 show， 你话啦，佢矜贵程度系咪劲过嗰啲一早已经 book 晒场喺度 rehearsal 嘅呢一啲演唱会先？ 哦， 但 系 一样系重要，但系最紧要系咩啊？冇平到喎， 哦系啊， 都系贵嘅。 仲有一日就系、是，亦都好多人争播呢、這个呢、這个叫做播映权嘅。 嗱，我好怀疑啊，真系，系咪好多人争播真系？ 起码而家。 买咗啦， 系 咪啊？ 冇错，买 咗咁即系话佢仍然有呢个转手权噶嘛？咁即系话佢哋倾好佢先可以攞到噶嘛？ 嗱，咁我哋逐格嚟啦，咁梗系讲东京奥运啦。 系啊，究竟佢 佢 个转 播 权 系啦，佢举唔举办得成咧？而家就唔知，但系咧， 但佢坚持紧噶， 佢坚持紧， 都希望喂，其实咧作为运动员啦，即系佢哋都成日话啦，咁都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咧，已经谂定晒嗰方案点样去防疫噶嘛？即系话佢又冇观众啦。咁就係運動員去做呢、這 個 同埋已經少咗好多其他世界各地嘅義工去幫手啦。咁啊，即係咩都所有嘢都減省曬。不過， 但有樣嘢冇減啊嘛。 啊，冇減。 個疫情冇減啊嘛。係係係。講到最重要嗰樣嘢就係、是，不過 sorry， 我哋嗰邊仲係爆緊嘅，係咪？ 同埋，但係同埋佢哋當地居民咧都舉曬牌話咧，喂，快停啦，快停啦，唔好再做啦。係 啊，唔係即係你諗下，我哋可以想象個圖畫咧、啊，以往每一屆奧運咧，咁、那個電視畫面咧一定會有一個統計數。是什麼呢、金牌排行榜哇中国又破了几个纪录了美国又暂时在哪个项目领先 了 香港有没有零的突破呢通常都是这样的嘛。你说如果今届冬奥呢他真的就是、都不知 道冬奥 不是冬奥就是不知道他顺不顺利举行好了如果他顺利举行的话呢你个画面可能就有两组数字， 系啦，即系嗰个区嘅系嗰个疫情数字， 唔系一组依然都系各个选手咧嗰个金牌嘅国家嗰个选金牌数字，但另一边咧可能就 系 不停有破纪录，哇，会唔会又系咧今日单日嘅新增 就 新增确诊几多单啊？ 又唔想佢哋咁啊！ 同埋你知啦，佢如果咧一有嗰啲选手咧，假设譬如话啊日本咧东道主，佢有啲咩即系出色嘅项目表现咧、你嚟排又饮两杯庆祝一下。系咪先？哇！咁点搞好咧？ 我谂我哋相关嘅嗰啲叫做条文啊，等等啊，即系可能要十点钟大家要翻屋企啦，之前唔可以饮酒庆祝啊。咁佢可能 set 定晒一条例，咁起码等啲国民咧翻嚟，喂，你真系乖乖地啊，你唔好出嚟搞事、啊。 咁然后咧，另一个当然就系话，点解话呢个转播权咧，即系呢个 show 就系贵咧？嗱、政府买咗，冇讲俾听几多钱嘅。 唔系佢话平过平时佢嗰啲叫做收费电视台或者免费 你落街市 买 嘢系咪都系咁噶？喂，阿叔话平啲啦，好平噶啦。 唔系 喎，隔篱街买五蚊啫，喺咁你过隔篱街买啦。 虽然啊，话咧即系保密协议冇讲到嗰个价钱，不过咧就话咧，清最低即系最低费用都要1亿2，即系嗰个叫买呢个叫转播权都要1亿2。 嗱，因为咧我都 因为平时嗰啲都要讲紧亿几噶嘛。 嗱，我做过资料搜集噶啦，如果咧用呢一个2008年北京奥运咧。当年的转播费就是1560万。 2008年 啊，北京奥运啊。因为为什么你要用这些做比较呢都是亚洲时间啊。 哦、 即是说呢大家那个譬如说对香港来讲呢你是没有时差的呢还要那时候、国家主场、那呢那时候就1560万转播费。咁咧，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轉播費咧就已經俾有線獨家噶啦，因為嗰陣時 TVB 冇買到嘅， 1亿2咯，1亿2、 哦。 咁啊，跟住2016年咧，李若熱內勞咧嗰個奧運咧就係無線攞啦，咁就1亿6嘅咁。係 啊，嗱， 咁 係 咪要即係嗰個叫拉平均數啊？係 啊， 即係話起碼過亿啦，要。係 啊，咁其實你話咧，今年呢個冬奧咧，其實值幾多錢咧？嗱，之前有數字傳過嘅，幾年前傳咧，2019年嘅時候。咁咧嗰陣時一個咩日子呢就係仲未有疫情，即係咧嗱，嗰陣時係東京奧運咧。最人气高涨， 系 仲要过都翘首以待， 因为亚洲区啦， 有亚洲啦，嗰阵时大家真系会好系 啦， 然后你对东京啊，即系嗰啲再总之潮流咩都有晒啦。 系 嗰阵时知唔知佢个转播费几多钱？ 过唔过2亿啊？ 过咗啦、 哦， 因为佢话咧，当年咧明明咧无线 Now 啦、View 啦都想买嘅，咁但系咧当年嘅代理公司咧就调高嚟买啊嘛，佢有两个 package 嘅，佢话一个咧就系买3500万美金，另一个咧就系7000万美金。 哇！系、哦、啦，一啲7000万嗰个系全部可以睇晒。 唔系，如果3500万都睇唔晒，我真系斩佢真系。 咁7000万嗰个睇咩啊？ 7000万嗰个咧系包埋巴黎奥运。 巴黎奥运。 即系话一炮买两次。 哦， 系啦、 哦，哦，即系两届。 系啦，嗱、哦，你 咁哇，咁样买法都得咁。 系啊，好好笑喎、 哦，几得意又。 系啊，同埋咧，即系呢啲真系好似我哋师奶行情咁样咧。 系。 嗱，而家你而家 买二送一， 买唔系冇送啊？其实佢一样价噶啦。3500就买一届，两届7000冇平到。 唔系，嗱，如果我买埋俾你嘅，下一届咪冇人同你争咯。 唔系，佢唔系独家嘅。佢冇话独家嘅、 哦 okay ， 你买啫嘛。 但系见咁多年都系即系唔系呢间电视台落买咗嗰间电视台冇咗嘅咩？ 系，但系佢上次如果有线独家咧，佢再要呕翻啲出嚟嘅、 哦。哦，都系。 嗱，总之嘅意思就系你有两个 package 啦，但系结果咧，佢话真系太贵啦。佢话咧就冇人买， 咁咧，因为佢话咧上一水咧 TVB 播完呢个巴西奥运之后咧，就蚀咗亿几啊。咁于是乎咧，喺两年前嘅新闻咧，其实已经买咧就话啦，三间电视台都犹豫。同埋咧，就反而係遊說政府出手購買播映權嘅。 哦， 兩年前已經係咁樣諗噶啦。 喂，你諗 喂嗰時疫情仲要係未發生嘅喎。 係啊，當然啦。喂，你講緊買翻嚟都要億幾啦，億六啦。但係竟然計埋條數，原來蝕咗億五喎。 係啊， 即係話其實 同埋佢今次。讲就已经要你俾$3,500,000，其实即系两亿几啊！ 系啊， 系啊，嗱，咁你话啦，政府而家冇交代条数啦，咁佢话平过以前啦， 咁平过以前，咁你拉平均数，起码都要过亿噶咯，相信 系啊，都要过亿啦。 咁但系问题系，佢而家系一次过俾五间电视台去免费去转播，咁、啊、其实。又是一件 咁點解五間電視台大家一齊夾錢買咧？ 咁人哋佢冇共識噶嘛， 係咯，每人出可能每人出1,000-2,000,000就得噶咯，係咪啊？ 咁係咪可以咁樣？唔知啊。 唔係，同埋以前咧，其實我見過內地啊，佢係央視買咗個轉播權啦。其實佢係會將佢咧 外判嘅喂， 佢有㗎，佢會再將佢賣翻俾咧下邊一啲譬如唔同嘅網上啊、串流平台嗰啲咧， 即係買3-5-7場咁樣，係 啊，嗱，我哋呢啲咩啊，大公無私啊。 嗯。 政府出钱，香港电台唔播， 嗱唔紧要，我 净系转播精华啫。 你明明我哋香港电台冇钱啊， 谦虚， 边有可以蚀咗亿几？我哋已经冇钱啊， 我哋啲人工，哎呀，你同我一齐去转播啊嘛， 唔系我哋睇转播得啦，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裕民坊进行社区重建计划，而家仍然有两户未迁出。法庭早前向其中一户嘅商户安记皮具发出迁出通知书，今日系最后嘅限期。几十名市建局职员朝早到场捉起人链，再以铁马围封店铺前一段的路段。执达主任已经到场拍门，表示会执行法庭的收楼令，在没有人应门下，工作人员剪锁进入店铺内。关注团体活在观塘创办人袁志仁话，商户东主寻晚仍然同市建局代表商讨解决方案，未达成协议。负责人冯炳德话，市建局曾经向留守商户提出回迁方案继续营业，但是商户需要支付大笔的装修费以及10万元以上的楼位费，商户难以负担。据了解，警方在一项的查牌行动中，在一间无牌按摩院发现一名的警务人员，消息说涉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警方说非常重视警务人员的操守，必定会按既定机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和跟进。蔡展鹏在1995年加入警务处任职督察，他在2014年晋升为高级警司，在保安部担任单位指挥官，2017年6月晋升为总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任，2019年1月擢升为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去年7月擢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执掌国家安全处。政府斥资购入东京奥运播映权，交由五间电视台播放赛事。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形容，今次是将公帑用得其所，扫除体育界的担忧和危机。林大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体育界早前一直担心东京奥运的播映权是不是没人购买，令市民难以观看香港队的赛事。他认为现在经济环境差，影响广告收入，亦都需要投资制作，令到电视台不肯投资，政府出手是急市民所急。今次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不包括港台，身兼港台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林大辉认为有关安排是锡住港台。他说距离奥运的时间仓促，制作要有足够的设备和团队制作经验，相信港台这方面比其他的电视台差，加上没有广告收入，令到制作变成硬支出并不划算。 今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13周年，过百名都江堰坠源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前往坠源中学的旧址悼念在地震中死去的仔女，途中被便衣人员阻截。学生家长鲁碧玉说，大批家长同人员理论，有家长不理阻拦，带同鲜花同遇难仔女的相放在路边悼念。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死亡，超过778万间的楼房倒冧，好多的师生遇难。坠源中学在地震的时候，教学楼成栋倒冧，至少200多人死亡，是其中一个死伤最惨重的灾区。当局已经将坠源中学的旧址改建为坠源镇养老服务中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83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60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5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9.5元，升15元；美团258.6元，升9.6元；盈富基金28.24元，升1.2元；阿里巴巴216.8元，升9.2元；小米集团25.15元，升5.5元；JS 环球生活21.4元，跌6.5元；比亚迪股份151.6元，升9.6元；友邦保险97.2元，跌1.45元；中国平安81.4元，跌2元；吉利汽车18.46元，升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2，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8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9点，跌169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7美元，卖出1,82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去到万茂台对出。咁喺九龙啦，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亦都挤塞；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车多排到去环澳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和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咁泪水呢？ 近年各国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一成至一成半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是相关体育协会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还有没有公平和公正？ 电视节目《三十一项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我谂琴日大家睇到一单消息咧，都会非常之咁震惊嘅吓，因为咧系一单警方咧就破获咗咧，即系一个叫做无牌嘅按摩店嘅新闻。咁本来咧，你话呢啲新闻咧就每天都会有发生噶啦。不过咧，据多份嘅报章啊，就指出啊，涉案嘅其中一个咧就叫做光顾无牌按摩店嘅人士咧，竟然就系警方嘅国家安全处嘅处长咧蔡展鹏吓，咁而家咧就话佢喺光顾按摩店嘅时候咧遇上其他警员查牌，警队咧已经下令咧蔡展鹏休假咧就接受呢一个纪律调查噶啦。咁警方咧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亦都证实咧调查紧一宗啊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嘅指控，涉案人员咧而家系休假咧就接受调查噶。警方咧系非常重视警务人员嘅操守，必定系会按既定嘅机制咧作出公平公正嘅调查咧同埋跟进。嗱，以下咧就系新闻嘅嗰个主体内容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讲下啲背景资料。喂，咁计要稳阵啲啦，系咪先？而家呢啲新闻咧，你讲得有咩差池啊，变假新闻啊，就大件事噶啦吓。好啦，有啲咩背景资料要交代咧？可能你都会好好奇啊。其实究竟喺香港咧，点样会有无牌按摩院？点样又会有有牌按摩院？乜唔系凡系按摩院都有牌？咁同埋无牌按摩院咧，代表嘅意思系咩咧？会唔会系每一次咧，你见到有啲警方嗰啲即系咩雷霆扫月嗰啲行动咧，系咪就代表喺无牌按摩院咧就一定系咦咪讲少嗰啲嘅咧吓？嗱，原来咧系唔同嘅。咁啊，根据呢、這、一个即系警方咧，原来而家我哋揾到好多嗰啲叫做条例咧。有一个叫做按摩院条例嘅，喺2001年嘅时候咧就通过修订，咁个讲法系点嘅咧？凡系向异性嘅顾客提供全身按摩嘅场所咧，都系要攞牌嘅。嗱，呢个即系定义咧就有呢两格嘅，向异性顾客提供全身按摩嘅场所，即系话如果男人同男人、女人同女人咧，就照计就不在此列嘅吓。咁如果咧你唔系按全身嘅话咧，咁亦都系唔使攞牌嘅。咁但系究竟全身嗰个定义系咩咧？佢就将佢縮窄到咧就系肩部以下、膝部以上嗰啲咧就当系全身按摩。换言之咧，你净系按佢脚板底啊、锐你嗰个涌泉穴啊，同埋咧净系按你嘅头啊，同埋膊头嘅话咧，嗰啲就唔需要申领牌照嘅吓。嗱，所以咧，首先如果你唔想自己咧行错入呢啲即系冇攞到牌嘅按摩院咧，你首先要望清楚啦。如果你嗰啲按摩场所咧净系按脚底按摩，同埋淨係按你嘅頭肩頸嘅話咧，咁 OK 嘅，係無需攞牌嘅。但係如果你入到去，個技師問你點啊，靚仔，你邊度唔舒服啊？你話全身都唔舒服，然後佢都同你講話，你瞓低啦，我幫你按啦。哦，你就要問清楚佢啦。喂，等先，你哋有冇攞牌噶？係啊，呢個好緊要嚇。首先咧就係涉及你嗰個全身嘅嗰個程序。好啦，然後咧你要攞牌嘅過程又點咧？原來都真係幾複雜嘅。你又要经过城规会啦、警务处啦、消防处啦等等嘅部门，咁因为咧你要符合几个唔同嘅条件咧，你先至即系譬如话走火啊、卫生啊、安全啊嗰啲咧，你先至可以攞到噶。咁所以咧，当年咧亦都有啲按摩业工会嘅朋友咧就讲咗咧，佢就话啦， 而家咧点解多咗咧？佢话二零零一年之后咧出现好多脚底按摩咧，就系因为咧当年嘅政府修订咗嗰个条例嘅定义咧，佢就知道，起码我唔使即系做全身按摩咧，我就唔使攞牌。咁但系你话点解都会有得即系光顾无牌按摩院咧，都仲系可能会犯法咧？唔系就系因为有人偷鸡咯，就系因为咧佢话就话净按肩颈同埋脚板底，但系可能你话条腰痛佢又帮你捽，心口痛佢又帮你按，咁于是乎咧，如果真系俾人查牌嘅时候，仲要证明咧你系按咗全身嘅按摩，仲要系异性嘅话咧，咁啊对唔住啦，唔好意思啦，你咧就变咗系个无牌嘅按摩院啦。咁至于咧你话系咪无牌按摩院咧就会自动变成咗咧即系黄色架布咧，咁啊又系两件事嚟嘅，因为佢话咧真系可能有好多嗰啲。佢叫按摩院咧，佢话冇办法啦，经营唔到咧，即系要攞牌呢一个步骤咧，所以就唯有即系唔攞牌啦，就净系就咁提供呢一个所谓嘅按摩服务。咁所以咧，你又要分清楚，你睇警方啲行动咧，以前啲新闻都有卖嘅，有阵时佢会话咧堵破咗呢一啲叫做卖淫集团以及无牌按摩院，两样嘢嚟嘅，系啊，所以咧呢两件事情两个定义咧又系唔同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咧真系要留意清楚啦。我怀疑咧消委会咧真系应该咧做一个详细嘅分析咧，话俾大家听咧，即系边一啲铺头咧其实系呢一个所谓嘅有牌，边一啲咧就系无牌嘅。咁啊，以上嘅资讯咧，希望帮到大家啦。咁今日要教你睇条片系咩嚟嘅咧？无基电视台想当年咧，佢嗰个国家级任务啊，亦即系东方星嗰个咧，佢啊曾经咧就拆解咗一个咧叫做哈哈笑脚底按摩之谜。因为咧嗰阵时都市传说咧就话啦，如果你见到咧嗰个按摩店嘅招牌咧有脚板底，脚板底上面有个笑哈哈咧，就代表你系会按到笑哈哈嘅。咁于是乎咧喺呢条片里边咧，东方星咧佢就真系走去放蛇咧，就帮衬咗一间咧即系按摩店，然后仲要问啲阿姐咧有关呢一个题目咧，究竟系真定假嘅？咁究竟嗰个任务成唔成功咧？佢最后系点样去解释哈哈笑之谜咧？你可以自己去睇下呢条片嘅。成间新闻我会俾三个大力手俾佢，系有咩问题自己按翻送佢啦。哇！想当年啊，我都带过呢位妇人啊，走去九龙城嗰啲咁样嘅地方度咧，帮衬嗰啲按摩店。谂翻转头都一额汗啊！点解咧？嗰阵时要带佢行上去唐二楼嘅，你话俾人影到啊，真系大件事啊！因为以为哇喂，而家乜嗰啲啊中介人啲质素咁参差嘅，带啲咁嘅人上去嘅， 所以个自从嗰次。之后我就冇再跟曾志豪去按摩。系 啦，但我哋去嗰啲按摩咧，攞咗牌嘅。系啦，冇事嘅，冇事嘅。我都觉得好惊险。 我都觉得好惊险。系啊，人哋唔知以为阿姐， 唔 系 以 为 你做外卖咯，唔系送外卖啫。 死得啊！ 要唔要牛腩饭啊？ 嗱，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名嘅，大多数咧都系由佢哋嘅爸爸妈妈啦，又或者你嘅祖父母咧帮你嘅改名嘅。你中唔中意你自己嘅名啊？不过我个拍档好似麻麻地，所以佢自己哦，竟然喺小学阶段自己改自己的名啊！咁啊，有好多人咧都话啦，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所以有啲父母咧就会请嚟一啲风水先生啊，咁跟住咧就俾晒时辰八字佢哋帮佢嘅仔女改个好名啊，希望佢将来会飞黄腾达。大多数咧都系以呢个金木水火土咧就嚟就嚟改嘅。咁啊，如果你五行啊欠缺一啲嘢，譬如欠水嘅话咧，咁你个名咪加三点水咯，又或者咧用同有水有意思嘅字。咁啊，有啲父母咧就话中意咧仔女咧个名好有意思嘅，又或者与众不同啲，特登咧揾一啲咧特别嘅字，冇乜人用嘅字。但系有时都要谂谂，喂，你嗰个名啊，即系夹唔夹自己嗰个姓啊？咁有啲特别字咧，咁一阵间稍后去讲下啦。但系有啲名咧系好听噶，但系唔夹啱你嘅嗰个姓咧，真系俾人笑一世噶。啊，例如嗱，呢个名叫做思燕，哇，好好听啊！诗歌嘅诗，燕子嘅燕，但系你偏偏姓谢嘅，咁你大件事咧叫谢思燕点啊？系咪先？嗱，结婚嗱呢、這个字系咪几个几好啊？系咪先？哇，洁白芬芳系咪好纯洁咁样啊？但系你唔好姓吴啊，你唔好姓贾啊，咁就弊家伙啦。咩唔结婚假结婚咁啊？真系弊家伙啊！例如个男仔啊，佢个名叫做左边个左，然后个然。 佢左贤好特别咧个名，嗱大家都识啦，但系。但你唔好姓岳啊，系咪岳飞个岳？咁小声人咩叫岳左贤，系咪？所以咧改名真系唔可以咁样，唔该麻烦啲父母吓，唔好喺度整蛊啲仔女啊！嗱，大陆咧有个男仔咧，佢系一个电信公司嘅职员嚟嘅，咁佢个名咧，佢话可以咧，用嘅汉字会好少见，跟住咧又唔容易读、啊。造成咧，佢话佢生活上面咧，其实都好多好唔方便、好滋扰嘅。例如佢个大学嘅取录信件上面，收件人嘅姓名系有两个字，系咪两个咩字咧？两个问号。啊，佢姓周嘅，但系咧佢隔篱嗰个字咧系好难打到出嚟嘅，咁两个问号。咁佢话佢户口咧就要用手写啊，即系就要手写佢个嗰个名啦，个名啦，银行存折。佢系显示大家都系咪啊？我哋要打英文啦，跟住咧有啲同职员用手写啦，但系佢嗰个银行存折显示出嚟系一啲乱码，仲有就系最麻烦就系申请文件又或者证件嘅时候咧，都要去公安单位咧就要打印先至，话证明哎呀呢个人系有呢个名嘅咁样，咁佢先至可以去申请，咁啊真系其实都几烦恼啊！嗱，除咗呢一位姓周嘅员工咧，佢有烦恼之外咧，咁啊喺学校嘅老师其实都唔好得去边啊。有位老师咧，哇一嚟攞张点名纸出嚟，佢话几乎一半同学嘅名字我唔识读啊。例如高或者个或字咧，喺个或字咪最尾有一撇嘅，佢嗰度多咗两撇，即系有三撇喺度。咁究竟咩字咧？喺个冻月个月字下低啊、即系冻月个月，大家识啦吓。嗰、那个宝盖头咧下低咧有个八字咁，但下低咧有三个咧品字形咁写字嘅无字，无法个无哦。咁究竟点写点读咧？仲有另一个就系自由个由字，隔篱一个咧一页纸嘅页字，呢、這个有咩字啊？佢话真系唔识读咧。我记得咧有个风水师傅讲过咧，佢话咧名咧系人哋嗌出嚟嘅，越嗌得多咧就越好嘅。但系如果成日俾人叫错你嘅名字，又话唔识叫你嘅名嘅话咧，其实咁唔好噶。所以咧今日咧分享咧好得意啊！一个叫做殿下在香港 channel， 香港在世界咁样。咁啊个片主咧佢好好叻啊，佢揾咗搜集好多一啲咧广东话系啊广东话。咁但系广东成日都话广东话嗰啲字典写噶，有冇得写出嚟噶？系有得写出嚟嘅。不过佢今次揾嗰啲就平时嗰啲咧系好唔同嘅。佢会咧写咗一个广东话嘅读音嘅字，但系佢系一啲叫古字，又或者系咧本字或者正字嘅，咁啊就叫佢两位朋友咧就一齐去估呢句讲咩啊咁，其实几得意嘅，大家可以挑战一下，究竟你识唔识嗰句广东话嘅正字系啲咩咧？我会俾三个拍手掌，同埋咧五个叻叻猪俾呢位呢个 channel 啊！ 无偏应听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歌唱，我活在学校，我活在声家，我们是春天的花。好，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Absent Crazy Lion。 哎呀，你真系好有礼貌啊 ，Crazy Lion 咧，今日整亲啊，咁所以佢咧唔翻到学啊。 系。 早晨啊，秀恩琪。 咁我哋今日系咪放学啦？我哋系咪自己唱唱游堂啊？我哋今日。 系啊，都几好啊。 系啊。 下次我哋搵唱游堂。 我好中意教喎、啊，如果咁样。 有星期五啦。 系啊。 哎，我想话咧。多谢咧，头先咧，你爸爸咧播咗咧《红棉》啊， 系啊，罗文叔叔， 罗文叔叔唱得好架势啊！ 英雄树力争向上，系啊，唔该罗文叔叔，系、 啊。咁咧，你有冇发现呢排喺街上面见到好多棉花飞来飞去啊？ 有啊有啊有啊！我以为只眼花，我以为唔系棉花，系眼花咋？ 你咪因为成朵蒲公英飞咗出嚟啊？ 唔系啊，我开头以为系鸡毛添啊！ 吓，鸡毛 白毛毛噶嘛，白色嗰啲咧，白凤丸嗰啲白毛咁样咧，吓到我咧、 啊、 真系、 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今日而家系播种季节。 嗱，你又讲得啱咗一啲，但系我又想问一下。红木棉花的生长过程其实都几得意噶。 系点咧？ 佢咧，佢咧，你有冇见过木棉树啊？ 啊，好高噶嘛，好挺噶嘛。 嗱，好高好挺咧，点解叫英雄树？ 因为佢咁咯， 系啊，佢好犀利噶，咁又红色啦，咁啊喺咧森林里面咧，佢咧零零舍舍咧，即系嗰个叫突围而出咁样，所以咧就叫可以做英雄树。 中环咪有条木棉道咯？ 啊，仲红棉木棉道同埋红 棉 路 嚟嘅， 仲有红棉路吓。咁咧，佢三四月嘅时候咧。哇，系花期就见到咧好多好多好靓嘅橙色、红色嘅大红花，系咪木棉花啦？系咪？ 同埋佢系咪啲花系红色噶？ 红色同橙色， 所以唔怪之后叫红棉啦。 系 啊， 系 啊。 咁、 啊、 但系问题系，咁点解而家又系棉花？你知道系喺嗰啲木棉花嗰度嚟噶？ 因为佢嗰啲果子嚟嘅。种子定果子？ 果子嚟啊！ 果子嚟啊！ 我哋冇果子嚟啊！ 系啊！ 我哋冇讲动物啊！ 有狸猫咯，系咪因为佢系嗰啲种子嚟噶？ 咁但系问题系，咁点解你见到花，但系又见到棉花呢？ 因为佢系开晒啲棉花先有花嘅，唔系落晒啲棉先有花。 咩落晒啲棉先有花？ 嗰啲棉系飞到吹晒甩晒啦！ 而家见到 ，no no no。就系错啊！ 系点啊？ 原来好得意噶，呢啲大荷大朵嘅红色、橙色嘅木棉花咧，佢长花嘅时候系冇叶噶，成棵树。 佢长花嘅时候冇叶嘅， 得花 嘅 啫， 即系得红波波嗰、那个。 系啦，净系得红波波，好似个丸咁啊，嗰个花咧。 系。 吓，咁到嗰啲花咧，佢咪有时卜卜声又跌落地，卜卜声 系啦。 咁佢咧就会有花落嘅时候咧，跌咗落地下之后咧，佢继而咧喺嗰个花嗰跌咗落嚟嗰个位置咧，佢起结果啊！咁咧结咗个椭圆形嘅果子，咁、哦、果子里面咧，原来就系含有棉花噶啦，同埋种子啊！ 即系先甩叶再生花。 No no no， 好复杂。棵 树长花嘅时候系冇叶嘅， 吓 咁跟住咧，到啲花长完出嚟好灿烂啦，喂好靓啊咁样，跟住等佢咧，因为会谢噶嘛，咁跟住佢卜卜卜跌晒啲花之后咧，佢、 哦、 出果子，咁、 哦、 果子里面咧就系椭圆形嘅，嗰几块嘅饭咧里面包含住咧就系种子同埋棉花啦， 哦原来咁样嘅， 咁跟住出埋叶咯，跌咗花之后就会开始出叶噶啦， 系 啊咁跟住咧咁当嗰啲叫做嘅棉花籽咧，佢爆开嘅时候咧，嗰啲棉花就会从嗰个果子里面飞、哦、飞走晒，随风而飞，哦、就系我嚟播种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嗰啲棉花系咪 喐 佢？佢就系飘飘飘飘到去边度咧？佢就有机会就喺嗰度就生一棵噶啦。 系啊，系啊。仲、有就系咧，嗰啲棉花咧，好多时系以前嘅人咧，佢真系走去摘咗佢落嚟，执佢嗰啲棉花。整皮啊！ 哦，咁如果啲皮咪可以生棵树咯？ 啊，唔知哦。 生集体感染嘅社区，如果需要执行快速围堵，民众需要配合围堵筛检，不得任意离开围堵区，并停止所有嘅聚会活动同埋停课。美国德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不得以破产重组为理由，将主要的业务从纽约州迁移到德州，从而逃避在纽约州面临的诉讼。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法庭信纳协会提出破产呈请的原因，不似是传统的破产案件中债务人面临财务困难或者无法满足法庭裁决的要求，而更加似是透过破产程序试图在诉讼当中寻求优势或者避免遭受规管。纽约州总检察长去年八月对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提出起诉，指控协会财务管理不善，要求解散。如果法庭裁定指控成立，协会的财产有机会被扣押。协会曾经形容纽约州当局的做法无根据，而且是有预谋的攻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9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7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蚊，升11.5；盈富基金28.24，升1.2；美团257.4，升8.4；阿里巴巴217.8，系升10.2；小米集团25.2，升6毫；比亚迪股份149.6，升7.6；JS 环球生活21.6，跌4.5；友邦保险97.2，跌1.5；中国平安81.25，跌3.5；信誉光学科技173.7，升4.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66，瑞士法郎8.581，澳元6.064，加元6.41，新西兰元5.627，欧元9.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9点，跌169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美元，卖出1,82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车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温思路，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 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呢都是车多，龙尾在环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和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拔萃南书院田径队队长许云杰每日都要一啲工具保护。 首先就係铲就係用嚟喺开始之前去铲松啲沙。有一个係好似猪八戒用嘅沙耙呢亦都係用嚟翻松一啲沙。咁另外有一个就係全屏嘅沙耙亦都係减少受伤嘅机会嘅。 想知道许云杰精于边一个专项又点解揀呢一首歌，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啊，大概十一分啦吓。喂，天气真系好劲，读一读先。 哇，系，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系高噶吓，六啊，因为去到六啊。 去到六啊，今日咧，程振鹏就休假一天。咁啊，曾志豪桂花田咧就同你做呢个风骚快活人啦。晏啲咧，十一点半，我们的。咁啊，我哋摆咗上网未？我哋个呼吁， 摆 咗啦 ，yeah， very good。因为咧，其实我哋就想同大家咧回顾一下咧，你曾经 我们的 叫 电视综艺游戏节目， 系啦，即系讲紧嗰啲唔同种类嘅 game 咧，譬如可能你都举例，嗰啲咩辣辣寿司边个食咧，呢啲就好经典噶啦。 系啦，呢个系我最记得嘅。 系啦，又或者嗰啲咩外国人唱歌仔， 系啦， 系啦，咁啊要你即系等于嗰啲咩超级无敌古歌仔啊， 系啊系啊，咁啊百万富翁啦，系咪都系一个游戏 show 啦，咁跟住咧。我哋阿监制咧都不停咁讲埋一啲咧，哦系咩有呢啲咩咁，跟住咧就系大家可以咧一齐分享一下啊！你哋过往即系有冇一啲游戏节目咧，你系最深刻印象嘅，系觉得好刺激嘅，哇！即系譬如喺欢乐今宵都有欢乐卡啦，系咪？ 系系啊，所以我唔记得我呢个 欢乐卡，唔记得嗰个 pair 牌咧， 系咪跟住 跟埋大细大细嗰、那个？ 留翻一间讲，留翻一间讲，因为我哋好想回顾一下咧，曾经出现过。在荧光幕里面呢这些经典的电视游戏。是。是啦，那这些曾经为我们带来这么多欢乐的这些环节你记得多少个，同我们又再可以在网上分享一下啦。 好好讲埋即是可以的话你咪讲下讲埋佢究竟是怎样玩法啦。 咁梗要啦。 咁 你咪諗住就讲个名字是吗 是听众就咁讲到个名字。 是啊玩下怎样的做法都得嘅。 咁因为真係林林总总好多好多好多㗎。 冇错。 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 是啦嗱，咁今天呢个天气热到咁。咁紧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啊，你应该都系开咗冷气啦。 家中嗰部冷气都 开咗未啊？ 开咗。 有钱人。 开咗 有钱咗， 真系冇办法啦。 系啊， 因为实在太热啦，家居。 我哋点解会咁夸张咧？ 我哋啲向北坐南嗰啲，唔系我哋唔系坐北向南啊，倒翻转头啊。 系啊，向北坐南咁咪正咯。 唔系啊， 即系冬天咪北风吹咯。 系啦、 啊，系咯、 啊，夏天咪 就冇风咯。咪夏天咪晒啰柚咯。 系 咪咁嘅意思啊？ 所以一间屋啊，正到不得之了噶。 系啊，嗱，但系点解头先咧会话哦？你开冷气啊？哇，你有钱、 啊。 咩 意思、啊？ 如果你系有两部冷气嘅，哇，你两级有钱、啊 哎。你咪话、啊，我以前细个咧，因为以前咧嗰啲人工比较低啊，即系屋企咧，咁、我成日望住嗰啲屋企咧，即系人哋嗰啲屋企咧个窗口咧望到。哇！佢有三部冷氣， 係啊，好多個啰柚懟出嚟啊！ 佢咧屋企一定好有錢噶啦。我話啊，點解我就同屋企人講，點解呢座大廈啲人個個都好有錢噶？佢有三部冷氣，兩部冷氣，因為我哋以前屋企係冇冷氣嘅。咁啊，去到真係搬咗另一間屋嘅時候咧，先至有兩部冷氣咯。 係。 咁就覺得哇，好有錢！我哋咪用咗好多錢，因為以前一部冷氣咧都係講緊幾千蚊，同而家咧其實都不即係都係可能而家係貴千零蚊嘅啫。但係講以前講到咩年代？三十年代嘅之前咧。八九十年代啊，可能七八十年代咧，系几千蚊一部。你谂下，人工都系得几千。 咁你谂下以前咧，形容冷气咧，前面加个咩字啊？ 系啊， 叹冷气。 系、 你其实而家又好少咁讲嘅，即系你觉得叹冷气系咪先？即系你正常嘢嚟噶。 以前嘅冰室都系话冷气开放系个卖点。 系啦，即系如果打个比喻，你会唔会翻屋企嘅时候就话：，哎，我翻去叹下梳化先。咁有张梳化普普通通啊，你咪照坐啦。 系啊，系啦， 系啦，好啦，但系点解咧？而家无端端讲话即系。冷气是有钱呢，咁网上呢有个讨论区呢，佢话有啲即係网民喺度呻啊，佢就话咩叫做有钱同埋冇钱呢，咩叫穷同埋富啊，分别咪就係咁囉。 开冷气 富有嘅父母呢是会买楼送俾仔女嘅，早两日母亲节咪有囉。即係咪我媽话呢，哎呀我买咗两层楼俾咗首期，係啦，百几万。你自己供啦，系啦，咁啊叫做富有的母亲咧，父母咧就会买楼送俾仔女啦。咁所谓穷嘅父母会点啊？佢话啦，就算系大热天时都唔准开冷气，只系为咗节省每晚嘅几蚊电费。咁然后咧，即系一讲完之后就大件事啦。佢嘅写法就系、有钱父母买楼俾仔女，穷人父母收完家用，大热天时都唔俾开冷气。跟住竟然咧一呼百应，好多人都话我屋企个爸爸妈妈都系咁噶， 都系 你有咩谂法啊？你都系一个咧，你喺冷气上面好似都有啲讲究噶、 系嘅， 请讲啊。 第一系啦，咁啊唔去到某一个度数，即系气温咧系唔可以啦。再加上 咁，你个度数几多啊？ 我哋都要 38度啊嘛， 又冇咁夸张。26度咧，我就要开噶。我哋会每开之前，我都要望下而家气温几多度先。 即系室内 系噶，唔系啊，出边街啊， 出边街。 我哋冇室内温度计噶，咁啊即系 唔好扮嘢，你文具店都买到啦。 总之就喺度望下，其实室内系会更热嘅，因为焗住啊嘛。咁咧就会睇下打开天文台或者睇手机啦。咁嗰个电气温几度？哦，26度。等等先，唔系26度啊，话开噶。屋企有几多人啊？屋企有几多人啊？屋企如果唔系好够人嘅咧，又真系好热嘅话咧，咁我就会去房咯。大家喺房生活咯。 即系点啊？ 即系 听 嗰 个唔开， 开听嗰个咁大匹数。 咁但系如果你喺房度，我想睇电视咁点啊？ 咁咪唔选择冇得睇电视咯？ 吓、即系一系就开电视，一开冷气啊？ 啊，系啦， 咁过分嘅？ 咩过分啫？咁悭啫嘛？ 你系咪嗰啲网民讲嗰啲咯？俾咗家用噶啦，佢哋未俾家用。 咪系咯，未家用。 哎呀，原来 都系我主宰。 嗱，你睇下，原来系因为冇俾家用啊！ 唔关事，唔关事。就算系你都系用得其所啊嘛。咁你可以开风扇噶嘛？叫做 咁你装冷气做咩啊？ 虽然咧风扇嘅即系 次数都唔多嘅， 我都唔系次数多噶，开风扇我哋次数。其实我想话咧，大家如果真系要买风扇咧，唔该你真系真真正正睇下个风扇个强度。我话屋企啊，把弱鸡风扇都弱到咧，佢就系好想就你行埋，要真系贴住佢先咁，我就有凉风。 嗱，我而家话俾你听啦，网上面咧嗰啲人就点样一呼百应咧，佢就话喂， 好多都系控制住唔开冷气 嘅。系啦，有啲就咁讲嘅，佢话全屋得一部冷气，唔够31度唔准开。我先就冇讲错， 即系话啱啱先可以开得啊。 今日先开到咋？ 系啊，佢话咧起身屙夜尿嗰阵咧，阿妈就会熄咗佢噶啦。 嗯， 即系话咧夜晚 系，跟住开风扇啦，系咪？ 但系尾嗰个动作我而家都有做。 咩啊？ 即系话咧，阿仔啊，佢哋间房咧就开咗冷气啦， 系 瞓嘅时候开啫。 系啊， 我起身屙夜尿，其实即系我未瞓啊。 系啊， 我就会咧差唔多两三点嘅时候咧够钟瞓咯，咦瞓着咗啦，我就会闩咗佢哋冷气。 OK， 其实可以噶，因为佢仲有余温噶嘛，同埋你夜晚都瞓着。 唔系，但我老婆咧，佢就会话。哪个熄了冷气啊你知不知道他们夜晚会焗到成身汗又醒的了到时又喊过的了这样。 我是啊。 但我有时候 也忍不住。有没有开风扇啊 又没有风扇呢其实即是我认真的体会。风扇呢还焗过冷气的。即是呢你。 风扇兜口兜面吹就会。 是啊 但如果你打 墙 呢其实风扇是不应该兜口兜面吹的。 是 应该 是。 是应该撞墙或者撞天花板呢这样是落返嚟是啱数的。 我昨天呢我在、窗口位那里摆一部风扇啦。 是。 那我已经坐到呢即是、打对角呢就贴晒墙这样的。那虽然我厅又未可以去到巨厅。 是。 那但起码都不是很近啦。我竟然咧 feel 到凉到咧，哇！点解咁劲嘅啲风？哇！我直情以为啊，温代嚟揾我咁样咧， 跟住 我熄咗佢啊，我熄咗佢啊，我熄咗部风扇啊，我真系顶唔顺啊！然后我有一晚， 即系同你一齐生活咧，嗰个人真系要唔怕热先得。 系啊，我老婆顶我唔顺嘅，所以有一晚咧，我做得太夜啊嘛，做嘢咧，我费事躝入房咧，嘈醒佢咧，我瞓 sofa 啦。 系 咁咧，我 冻醒，唔系冇开冷气，冇开风扇。 我冇开风扇，冇开冷气就梗噶啦。咁一个人啊嘛，开头我咧谂紧开唔开风扇嘅，最后我决定咗唔开。然后我中间半夜都唔够被， 唔够被，即系唔够。 我觉得哎呀凉浸浸。 哇！你屋企，唉，巴闭啦！ 哎呀，好凉啊，真系 水冷啦， 系 面系无敌大海啊，巴闭啊，真系。 跟住咧，就好多人就话啦，你咪算好咯，我屋企冷气都冇装，系啦， 我真系见到，唔系啊，而家都仲有好多咧，系一步都冇噶屋企，你见到啲窗咧，会一辣都系冇冷气噶。 系啊，咁咧，有啲就话啦，喂，咁啊，我唔同啦。佢话我有啲就话我屋企以前都系咁嘅，唔俾咁样开冷气或者有规矩咁开啦。咁、所以咧嗰、网民咧就话啦，我而家终于搬咗出嚟住啦，跟住佢就好高兴啦。佢话我三月开冷气开到十二月。其实又唔好嘅， 系啊，好奢侈嘅啫。 即系而家唔系讲紧话你有冇钱嘅问题 啊 嘛， 讲埋环环保噶嘛， 系啊， 叫做咁、当然啦。你喺有啲人可能话环保就唔好开冷气啦。咁有时真系热到焗到病咧，室内都会话中暑噶嘛。咁、所以适当时候用得其所咪系咯。 咁咧另一个阿妈咧就咁讲嘅，有另一个个阿妈系咁讲嘅。嗱仔啊，你每日十一点之后先好翻屋企。你一系就喺公司凉冷，系啊，佢话你一系就喺公司凉冷气，一系就喺商场凉冷气，总之就唔好喺屋企开冷气。 唔系嘛？咁啊残忍啲话题，唔系我有时都会咧，就真系晏昼可能冇嘢做咧，我都会行多阵商场啦，因为翻屋企实太热啦。因为你咧，我都系个宗旨就系屋企唔够人咧，就唔可以开冷气啊嘛。 哦，你呢个真系犀利喎，真系。 咁你真系奢侈啊！你明唔明啊？你一个人喺度凉一个冷气。 嗱，咁我提醒你啦。 咁我宁愿喺有时喺公司坐一阵咯，咁我做下嘢咯。 台湾有一个91岁独居老翁，因为担心电费过高，即使咧天气酷热都唔舍得开冷气。 咁点啊？晕咗啦！ 去到最后晕咗啦！ 肯定系咯。 然后系点啊？ 台湾热到不得之了咁可以。 肾恶化，肾恶化。佢话因为咧高温啦、出汗啦、脱水啦，肾功能恶化啦，所以佢话咧呢啲都系因为咧即系唔肯咧开冷气。 喂，呢 啲 知识我系喺呢个诶职安剧学翻嚟噶。 我真系觉得应该要真系。 大热天时咧，其实唔好以为哇，哎呀开冷气又嘥钱嘥电啦，又或者系唔环保啦吓。其实喺适当嘅时候，你用翻适当咧，其实系大家都有个好处。你可以唔开好冻噶嘛？ 系，冇错。 你开最嗱。我个冷气咧，我想话俾你听，就算之前坏咗嗰部咧，我都未试过开 high cool 啊，high cool， 系 即 系最冻 嗰格，同埋未扭到去十度嘅，即系我嗰个冷气系唔系揿电子遥控嘅，我系扭制嗰啲 扭制嘅，扭制嘅。 我系部冷气，就算坏我都未试过去 high cool 同埋去扭十度。 十度即系话 即系最 温度系 最冻， 即系最劲 level 十，即系唔系十个温度吓亲我啫。哇，你真系冻冰冰噶咯。 即系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嗰啲度嗰啲嘅扭嘅格数嘅，我都未试过扭。我长期都系讲系五。 系 五至五多啲，或者四啊四至半咁样嘅咋。 系啊，嗱好多网咁，所以咧最尾加一句俾大家啦。如果你真系想悭钱，但又唔想搞到肾恶化咧，原来网民咧一致判断咧就系话冷气。 校到温度咧27-28度。嗱、嗯，就咁听好似好高温啦，一日27-28度。但佢话咧，你加个加风扇。 系啊。 佢话咧，基本上咧，佢话个体感咧，好似16度咁样噶啦。 系啊，喂，真系 好夸张噶啦。 都话咯，仲要一样啦，你唔好日喺屋企唔开冷气，唔啊，净系开风扇，你唔会病到啊？系唔系噶？室内都会中伏噶。 冷气同风扇我系好少一齐开的，我顶唔顺。 你俾一面胎，面胎你啦，师兄。 穷得剩下你的爱，没什么能给你买，雨雪白皑皑，吻下来，代表我对你的爱。富也带不走云彩，感动是千金不买，不然尘埃就算一穷二白，依然骄傲的存在。用我一生给你真爱，你的托付我都明白，未来的未来，我和你也不会分开，不管更好更坏，用我一生给你关爱，我的承诺不会更改，现在或未来，因为有爱风声起来，唯有爱会将爱存起来。是千金不买，不染尘埃，就算一穷二白，依然骄傲的存在。穷我一生给你真爱，你的托付我都明白，未来的我和你也不会分开，不管更好更坏，用我一生给你关爱，我的承诺不会更改，现在或未来，因为有爱风声起来，唯有爱会将爱存起来。穷我一生给你真爱，你的托付我都明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穷我一生啊，古巨基啊。 好啦，豪仔你有两个仔啊 ，OK， 呢个情景题，爸爸即系你啦，同个女，OK， 同个仔，哦，唔系喎，呢个处境系你。 点啊？ 好，我俾。 懒得有自信咁扮出嚟咧，原来全部都唔啱嘅。 系，应该错咗。好，有个爸爸 ，OK， 喺外国有个爸爸，佢咧同个女去厕所，个厕所咁啊去噗噗，咁跟住咧个女大喊爆喊，咁我妈喺出边咧，哦， 咩事啊？咩事啊？系啦， 咁究竟发生咩事？ 可以发生咩事？跌咗落个坑度咯。 咁佢爸爸喺度噶噃， 佢爸爸唔知啊嘛，揿手机咯。 咁又不至于，咁就算你同我喺厕所都唔会揿手机睇唔到噶嘛。 系，咁但可能佢唔知道佢跌咗落去嗰下咧，系咪啊？定系因为坑里边有嘢咬佢，咬佢 pat pat。 No。 定系佢爸爸喺里边冇理由啊？你咁开心冇理由讲啲核突嘢噶。 系啊，唔系冇伤害性嘅， 爆喊。 系啦，个女同阿爸爸同个女去洗手间噗噗，即系开大啦，系啦，跟住咧爆喊啊！个妈你 好痛， 咩事啊？咩事啊？ 哦，真系好痛。 No， 唔系 同佢有关定同爸爸有关？ 同噗噗有关， 同噗噗有关，噗噗有血咯，噗噗有虫虫 ，no， 噗噗。噗噗有关，大喊， 系啊，爆喊， 爆喊， 妈咪啊！ 哦，佢跌咗部手机落个噗噗度 ，no， 个小朋友得几岁啫？ 爸爸部手机跌咗落噗噗度， 咁应该系个爸爸喊啦。 但系佢爸爸叫个女执， 系咁残忍， 爸爸都急，一齐哦，凑亲个女一齐喊 ，no no no， 开估，屁股， 你真系谂唔到， 谂唔到。 就是他爸爸他噗噗完啦，咪一抹完啦，干净啦，跟住他爸爸揿个水掣，冲咗佢噗噗，跟住佢女爆喊， 咁点啊？ 妈咪啊，爸爸冲走啲噗噗， 咁做咩啊？做咩啊？佢个嗜好系每次都要捞起佢，然后 keep 低噶。今次爸爸唔知道，冇帮佢保存。 唔系， 爸爸冇攞密实袋帮我入起佢啊！平时妈妈你都会噶。 你讲得啱，佢每次都有乜嘢咧？咁样 影低张相。 唔系，但又唔需要嘅。 哦，佢每次我知啦，佢都会同噗噗讲声拜拜，噗噗。但爸爸唔知道，可能第一次陪佢入去，哦，一嘢就冲水，然后个细路就喊啦。我未同噗噗讲拜拜啊！ 你啲小朋友好可爱， 生女啊，生女啊，真系，哎呀，爸爸翻工都未必咁样喊啊！啊，嗰嚿噗噗走咗嚟喺度喊，生女啊，生女啊，真系。 我都未同噗噗讲拜拜，爸爸就冲咗佢走啦，妈咪。 讲咗啦，爸爸帮你讲咗啦，噗噗够钟翻屋企啦，噗噗出咗嚟咁耐，佢爸爸担心噶。哎呀！ 嚟到话，同个女讲安慰佢，爸爸都系顺手啫，佢唔觉意，佢唔系特登噶，佢唔系刻意噶。 我会咁样安慰佢，阿女啊，咁你试下再叫噗噗出嚟啊，你咪再同佢讲多次拜拜咯。 诶，听日再嚟过啦。 唔使听日，你有本事嘅，而家你再嗌佢出嚟，爸爸帮你讲拜拜，或者爸爸嗰、那个啊，算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太核突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裕民坊进行社区重建计划，市建局今日向其中一间商铺安记皮具进行收回旧竹物行动。市建局话，有关旧竹物有部分位处政府土地，执达主任同地政总署今朝早三次叩门，在确认无人应门之后，解除铁闸的门锁进入旧竹物。局方会暂时储存旧竹物内的物品，占用人可以联络律师代表，在通告日期发出七日内安排取回有关的物品。局方又说，如果占用人认为他在有关土地上拥有产业权或者是权益，可以呈交书面申索以追讨款额。如果仍然未能够与政府达成协议，最终亦都可以将申索转交土地审裁处。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话：政府斥资购买东京奥运播映权，对体育界是好消息，认为是新尝试。他提到政府同电视台的协定，除了涉及奥运播映权之外，电视台亦都承诺之后要制作节目推广本地体育发展，形容并非放完烟花就舞。霍启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协议亦都涉及电视台在奥运之后需要每星期制作指定时数的节目推广本地体育，有关制作亦都涉及电视台的成本，认为今次的转播权并非免费送给电视台。至于政府斥资购买播映权会不会变成恒常做法， 霍启功话：今次嘅费用涉及公帑，同意日后需要作检讨，但认为应该俾市民更多认识精英运动员，俾年轻人同家长睇到佢哋喺外国比赛嘅情况，可以鼓励佢哋追求梦想。今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十三周年，过百名都江堰坠缘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前往坠缘中学的旧址悼念在地震中死去的子女，途中被便衣人员阻截。学生家长鲁碧玉说，大批的家长和人员理论，有家长不理拦阻，带同鲜花和遇难仔女的相放在路边悼念。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死亡，超过778万间楼房倒塌，很多师生遇难。坠缘中学在地震的时候，教学楼成栋倒塌，至少200多人死亡，是其中一个死伤最惨重的灾区。当局已经将坠缘中学的旧址改建为坠缘镇养老服务中心。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大陪审团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涉及亚特兰大三宗枪击案的白人疑犯。三宗枪击案导致八人死亡，包括六名亚裔女性。被告被控19项罪名，包括4项蓄意谋杀、4项谋杀重罪和1项本土恐怖主义罪。地方检察官说，他将会对被告提出基于种族和性别的仇恨犯罪指控，并寻求将被告判处死刑。起诉书只是涉及今年3月16日发生在亚特兰大市区两间水疗中心的枪击案。被告涉及同一日在一间按摩院发生的枪击案，将会由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起诉事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3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8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0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5元，升10.5；盈富基金28.18，升6仙；美团255.8，升6.8；阿里巴巴217.8，升10.2；小米集团25.15，升5.5；比亚迪股份149.5，升7.5；JS 环球生活21.15，跌9；友邦保险96.9，跌1.8；信誉光学科技173.6，升4.6；中国平安81.1，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2，人民币6.43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0点，跌356点。港金现价报169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78美元，卖出182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就去到芜湖街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咁喺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深水湾泳滩对出。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亦都受到过海咧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咁就可以互相礼让就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同， 点解你喺度系咁画个日历嘅？ 我帮 DSE 嘅考生倒数紧啊嘛。 点解要倒数啊？ 睇下佢哋仲有几多日要考试咯。 不如试下叫佢哋享受每一次考试仲好啦。 又系、啊。 转个心态，可能考得更好噶。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些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那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不是啊，成日用歌士的那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是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不是啊， 是暗疮。 是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是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不是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望。 好啦，我哋呢一集嘅我们的啊，我哋都喺 Facebook 度咧都有推介啦，就系要回顾下我哋经典嘅一啲咧，即系呢一集可能特别系讲一啲电视嘅 game show 啦， 下次可能讲下电台有啲咩游戏嘅节目吓。 系啦，咁啊嗱，电视嗰啲 game show 咧，嗱，即系我觉得有啲定义嘅，即系唔系净系讲话成嚿节目。即係如果唔係咧，又變翻嗰啲咩百萬富翁啊，嗰啲咩 The Weakest Link 嗰啲咧，我哋又唔係講成個節目，即係其實真係講緊你曾經有過嘅，可能嗰個節目裏面有好多嗰啲遊戲環節咧，即係笑爆嘴嘅，甚至乎咧，你知啦，有好多人咧係喺裏面咧將個遊戲咧擺落去你嗰啲即係咩破冰地方啊，嗰啲咩雙體啊、團體運動嘅時候咧攞嚟玩噶嘛， 係係係。 系啊。 嗱，你净系最经典嘅，我相信一定好多人讲啊，净系嗰个辣辣寿司边个食咧？ 呢个咪出金无敌掌门人类嘅游戏咯。 系啦，但系呢一个游戏嘅玩法咧，我谂啊疯魔咗嗰阵时啊，无论你大学迎新营、中学迎新营啊，你玩到我谂今时今日都仲玩紧。 系 咪先？ 因为即系有啲咧，冇话系 新与旧啊嗰啲嘢啦， 即系冇话新与旧啦，因为真系好玩咧，好够好笑咧，够刺激咧，又无伤大雅先好啊嘛。 系啊，嗱，所以今日我哋就同、 這個、 大家嚟玩下呢个咧。嗱，咁既然系咁啦，不如先回顾一下咧，就系呢一个超级无敌掌门人里边嘅呢个辣辣寿司边个食咧？哇，佢嘅变化咧真系多端嘅，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就 系 话， 即系嗱，即系以食辣嘅，即系好多 wasabi 里面嘅寿司咧，呢个系为之惩罚嚟嘅。 系冇错冇错。 咁但系喺呢个惩罚之前，咁佢究竟要做啲咩咧？就喺一齐玩游戏，分 A、B 即系两边嚟嘅，两边嘅人啦，两边组队啦，就一齐坐喺度啦。咁但系咧就系讲紧佢哋其中咧，佢玩嘅时候咧，但系仲要拍手嘅，佢仲要系拍手，辣辣手先 边 个 食， 跟住 食， 佢要食，咁跟住咧仲要讲题目嘅，因为主持人咧即系曾志伟咧，佢会讲题目啦，之后大家一齐讲啦。其实你即系一路谂一路拍咧，其实咧你就好紧张地咧，明明一啲好简单嘅一啲题目咧，你都可以讲错，一讲错咧，跟住哦你输错啦，跟住就要食，佢仲要有四个四个一齐食啊，六个六个咧，跟住你要拣，喂究竟我系要企一个？ 其实我到而家都觉得咧，我系唔识玩嘅。 我谂啊，我到如果我真系要玩嘅时候，我肯定女街坊。 系啊，嗱，我哋简单回顾下咧，因为你知唔知咧，呢个已经成为咗咧网上嗰啲集体游戏嘅一个项目咧，其实真系唔知边个发明边个噶，即系究竟系方。中间玩完之后咧，俾阿志伟喺嗰度大放异彩啊，定系佢哋发明完之后大家玩？因为嗰阵时周围抄噶嘛，大家都。 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即系点解我会咁记得呢一个辣辣寿司边个食咧？已经系讲紧十五年前嘅事，起码十四五年前嘅事啦。咁因为咧，我就嗰时阿乐乐好细个，可能系十七年前嘅事。咁咧，佢好细个时候坐喺个 high chair 咧，我哋开住， 你又同佢玩啊？ 开住嚟睇啊！ 辣辣奶粉边个食？ 开住嚟睇嘅时候咧。我只是去个厨房啫，攞完嘢翻嚟，阿乐乐就已经喺度拍台，跟住拍拍手喺度，我哇咁犀利，可以咧模仿得咁紧要，所以我好记得系即系十七年前咧有呢个游戏。 嗱，佢嗰个大概玩法啦，我谂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但系经典回顾啦，两组就咧有唔同嘅队员啦，咁啊坐喺度咧，咁啊拣一个做队长，咁啊队长就会负责嗌口号嘅，咁啊口号咧就话嗱嗱寿司边个食，三个食，三个三个边个食咁样，咁咧当口号一嗌完个数目之后咧，譬如佢讲三个啦，咁咧两组嘅队员咧就要即刻咧随意数目咁样咧就企起身。 佢但系冇夹过噶， 冇 过，因为所以咧 系啦，点样叫做唔使输咧？譬如我话三个石，三个石，咁如果咧我哋嗰队咧有六个人企起身，咪冇事咯。咁因为唔系三个啊嘛，咁但系如果咁大吉利时，好似阿田话斋啦，死啦！佢话三个石， 都唔知边个起身。 你见到有两个起身嘅啦，你自己无端要夹埋个攞起身咧，凑够三个，系啦，咁啊恭喜晒啦！呢啲就叫开口中咗啦。 即系话三个食咧，就系唔系叫三个起身，系叫即系多过三个或者少过三个。 系啊系啊，其实有啲似系咪嗰个拍七嗰个咁嘅演变版咧咁样？ 系咁样。 好啦，嗱，如果咧你话呢个辣辣寿司嘅话咧，咁其实佢重点咧就系寿司啊嘛。 系。 咁咧，如果我哋用寿司嚟玩嘅话咧，都有好多款游戏嘅。譬如咧呢一个就讲到明就系话你食辣寿司啦，另一款咧就系当你玩完一个 game 之后咧，佢个大惩罚。就是要食咧唔同嘅寿司， 系啦。 咁咧佢仲有 一盘啦。佢讲紧咧系成队人，输咗成队人咧一齐食。 系啦。 咁啊，佢咧阿师傅咧攞咗一盘寿司过嚟，咁咧林林种种咩都有嘅。咁但系咧就唔系个个有好劲嘅 wasabi 喺里边嘅。 冇错。 系啦，有啲系冇嘅。 系啦，咁 有啲咧就哇唔该可以千层蛋糕咁一层全层都 系 wasabi 嘅。 即系你食中咗，你就会出事啦。咁呢个就系第二种嘅玩法啦。 系啦。 第三种咧就再后来啲嘅。三種嘅玩法咧，我見到咧唔一定係呢個 game 裏邊添噶，係其他外地啲人玩遊戲嘅時候咧，佢就會叫你估啊，即係話咧，譬如話我 邊個有壽司， 邊個 有辣 咯， 係 啦，當我哋同埋阿彭爺三個玩咧，咁佢嘅做法咪就係話我同你，或者我同彭仔決鬥啦，我哋就喺度食壽司，咁然後咧你就要估啦，哇！我 牌咁啊，睇下邊個有壽， 唔係佢要扮嘢，扮嘢嗰只玩法咧，即係譬如我已經食到啦， 即係真係食咗落去嘅， 我已經食到啦，但係咧你唔會睇到噶嘛。咁咧我就话哇，好辣啊！哇，辣到顶唔顺啊！跟住彭爷嗰个咧，又可能又同我一样反应啦，又或者彭仔就特登扮冇嘢啦。咁然后就叫你估啦，你系第三个桂花田。 但系我想话咧， 边个人把口里边嗰个真系有辣寿司？ 但系因为。 为嗰师嗰个师傅预先知道边嚿有边嚿冇嘅，所以冇得呃嘅。 唔系嗰个一定系嘅，冇错冇错。 咁样，但系问题系，我觉得食 wasabi 嘅时候，你系真系冇得呃嘅、哦。你好难有边个咧食出嚟嗰个咧，嗰、那个眼泪水唔飙嘅。 哦， 即 系 坚有嘅话，系咪先？即系你嗰个扮嘅，你话哇真系好辣辣得好紧要，只系眯晒眼，但系嗰眼泪水系冇得冇得走。 但系后来呢种玩法咧就变咗咧，即系叫估嗰个游戏真定假啊嘛。咪有啲譬如话饮豉油啊，又或者咧究竟嗰碟系盐啊定系糖啊？即系譬如你饮咗杯糖水定系盐水咧，就有好多嘅，即系哇个个都喺度扮嘢咯。 睇你嘅表情，估下究竟佢 食中唔中 系啦？辣与唔辣啦，咸与唔咸，甜与唔甜。 但寿司都有玩过噶辣咧，因为啲人咧其实你都系扮佢啲动作咧，即系可能系咁眨眼啊、拍晒啊咁样咧，然后即系搲自己个头发咧，哇好功啊！ 最基本 啊，系啦咁样，系啦嗱呢个系同寿司有关嘅啦， 游戏 系啦，咁另一个你如果你印象中比较经典嘅咩嗰啲游戏你中意？ 即系我又比较旧啲，比较旧。头 先我已经好旧噶啦， 唔系其实系嘅，我可以再旧嘅就系、是、好细个嗰时咧去成日都睇欢乐今宵噶嘛，咁咧夜晚嘅时候佢做嘅时候咧，一定系最尾临尾咧就要玩呢个欢乐卡咧，系估提细咧，其实咧我细细个接触pair牌咧，应该由欢乐卡开始。 嗰个其实点玩嘅咧？究竟系？ 即系佢咪又系有两行咯，有啲有啲艺员朋友或者系有啲现场嘅观众落嚟抽咧，就系即系因为佢送奖品俾佢嘅，咁啊佢咧有一个白板啦，咁样下低有条线咧就摆晒五张卡喺度嘅，咁咧即系五张好大嘅大即系半张 A4 纸咁大嘅 pair 牌啦，咁啊冚埋晒嘅，咁咧跟住一开嚟咁啊第几多好 number 啊咁样即系嗰个卡可能系9嘅，咁你估下一张卡究竟系大过9啊定系细过9？系啦，咁即系咁跟住咧，咁啊就系如果系估啱嘅，细啦咁样，跟开出嚟咧系只耳仔嘅，咁啊细咯，咁你就可以再过关，再去估第三只啦。咁睇你估多几多只为之胜利咯，即系为之赢咯，佢系估大细嘅啫。 哦，但佢呢个就唔系一比唔系一字加九嗰个嚟嘅。 唔 系一字加九，我觉得都好玩嘅。 我一字加九。嗰、那个又系， 即系咯，总之你唔系整蛊人，系你自己要抽个，系啦，整蛊人咯。 跟住最尾嗰阵时候会有掟水弹噶嘛，嗰、 那个系啊，即系你总之系啦，你自己嗌一个 number 出嚟。 嗰、那个又系好刺激噶， 系啊，冇错。 即系咩叫一至九啊九咧？即系话啦，开个 number 嗰个人咧就预先咧去讲一个 number 出嚟，可能第50咁样。咁咧跟住咧一开嚟就话 如果50冇事嘅， 一至六十，咁嘅第二个人就话啦，20至60，咁就 OK 过关啦。跟住可能咧，39至60咁样，系啦。 如果你咧玩得好尽嘅，你一嚟去到咧就话50至60， 唔系唔得，佢 number 系五十啊嘛，佢系45至55。 系啦，咁啊惨啦，因为最系得翻个十个，其实得个九个嚟玩咁样咯。 呢啲游戏平时咧喺譬如一班朋友或者年轻人咧去玩咧，其实即系一个 party 嘅时候咧，玩呢个游戏都好刺激噶。 系啊， 睇你点惩罚佢啦。 系啊，嗱咁啊，网上面有啲朋友咧都有提到嘅，譬如佢就话有啲咩好玩嘅游戏咧，嗱佢有啲又讲咗节目名嘅，譬如佢话开台嘅刘志荣啦，即系刘志荣嘅开台啦，即系讲打牌嗰阵时啦。 刘志荣系列咧， 其实我想话甩麻雀都系一个好游戏嚟嘅，即 系 因为如果你唔系净系计成个节目咧，净系呢个环节话斗甩牌，同埋嗰阵时我仲记得咧，佢开台咧有第二个玩法咧，就话。一眼望到有几多叫几多飞， 系啦。 嗰阵时我细个唔识打牌咧，我就觉得好型啊，因为咧成日听到个咩九子连环啊， 系啦，究竟叫几多飞啊？叫几多飞咩嚟嘅咧？咁样 你老老实实，你细个有冇挑战过呢几啲 game？ 冇。但系咧，我想话刘志荣系列咧，佢好犀利嘅。 点样噶？点样噶？ 佢头先你讲紧话咩啊？ 开台， 咁佢有冧庄啦，同埋有食糊啦， 全部都系名嚟噶， 全部都 系节目名嚟 嘅，游戏嚟嘅，都系同关于呢个麻雀有。有关嘅，系啊，咁即系佢嗰时都系，我想话，哦，嗰个尺度有几咩嘅，即系喺电视台咧里面喺度播呢啲打麻雀嘅游戏咧， 系啊，嗰阵时又唔话你系， 尺度唔会鼓吹赌博， 系啊，唔系咁佢又冇计钱嘅，但我觉得我印象好深嘅就系、是由嗰阵时开始就知道咧，原来识甩牌咧 系 好巴闭咯， 好型咯 咁样， 因为咧见到唔系啊，嗰阵时有比赛添噶，即系见到咧系有啲观众咧嚟参加啦，跟住咧大家斗成副牌打。即系摆晒喺中间，跟住咧两方咧就大家一齐互甩一只，跟住咧就一 估啱嘅就係排好佢嘅，即係等於你估中幾多個嘛。 係 估唔啱就擺翻去出邊嘅。哇！我見到啲阿太咧真係好犀利啊，爸爸好， 即刻抌出，即刻抌出， 即係嗰啲命中率好高，係 啊，犀利㗎呢個真係。嗱咁啊，其他遊戲咧，嗱好似就可能你會發覺點解咁集中咧，都係同掌門人有關咧，真係冇辦法。似乎咧 真係 game show 嚟啊！係 啊，似乎過去嗰廿年咧，有好多即係一啲而家嘅經典遊戲環節咧，無論你話佢係參考定咩度咧，都係嗰度出嚟嘅。 唔係喎，嗱後來咧，我知道有撳錢呢個節目，但我冇睇到佢哋誒，因為收費電視台。 哦，係係。 你有冇睇過撳錢？ 佢好似都係問問題，然後就攞錢咯，我都冇睇過啊。 係咪啊？ 嗱咁啊，如果你仲有啲咩經典嘅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都屬於跨界別嘅啦，就係講緊嗰個古歌仔咯。 哦， 剛才我們說其實叫做外國人唱歌超級無敵古歌仔 呢 他每一次都會找一個外籍人士無論 是所謂白人、黑人總之一定是外國人 他們開玩笑就叫做阿星開玩笑 而已但他們那個星可能是用聲音的星我們懷免引起這些種族尷尬我們都是說外國人唱歌古歌仔但那時候我真的發覺天才來的當日想到這條橋因為他真的完全不懂廣東話大家都知道你要這樣模仿一段外語是只是自己揀嚟㗎嘛。咁佢又帶埋個耳筒啦然後喺度聽啦佢喺度跟住嗰個節奏喺度哼啦。每次呢你睇電視機你都笑到爆嘴因為佢究竟唱咩呀。 但係其實而家呢只不過係冇搵真人唱呢佢係將嗰啲即係而家都有㗎而家大台都有一個遊戲呢即係古歌嘅。咁呢就將嗰啲音呢就教個 speed 呢教得快啲、 哦、 或者慢啲。 是 广在 即系，其实个原理都一样。 系啦，就冇揾咗嗰个人唱，但系将佢教快教慢嚟去听咯。 系啊，嗱咁咧，有个又系属于古嘅咧，呢个就唔记得系咪掌门人啦。 系， 咁咧我就记得嗰个玩法咧，就系话，佢有一大幅画。在个电视框度出现啦，咁嗰幅画咧就全部咧就系、是、打晒格仔嘅、嗯，即系蒙嘅睇唔到嘅。咁咧佢好似咧就系、是、叫你开一两格，即系譬如话咧我要开中间嗰格，咁然后咧就睇下你开嘅格数，譬如你见到个鼻啦，见到只眼啦，见到个眼眉啦，但好细嘅啫嘛， 估下边个人 系啦，即系应该就系我哋两个轮流玩嘅。譬如如果你开到第五格，你估到你咪赢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咁呢个游戏都有啊， 系啊，呢种都系估嗰个人物啊，或者估啲即系所谓嗰啲片段系点样咯。 仲有就系、是、有口难言啦、啊，呢、這个真系 哦系啊，口难言系嘅系 嘅，有口难言真系，就算唔睇电视，我哋平时坊间我哋自己都会玩啊。 我哋嗰阵时我记得仲最早咧，我哋做公展会啊，即系嗰阵时我啱啱入嚟做咧，仲阿思海喺度玩嘅时候咧，我哋第一年公展会，我哋都自己夹咗就话，不如玩 有 口难言啦，系啦，就做动作，然后就叫你 估 嗰啲公展会啲牌子咁样，因为呢个游戏真系几好玩嘅， 实在太多发挥啦，同埋咧系好得意嘅，因为你又讲唔到嘢，识一字识一字咁样， 系啦， 即系做动作嗰个人咧，又一定要做到面容扭曲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咁啊后来咧有好多变化嘅，你见到玩呢种有口难言咧，咁以前就净系话限时就完咗啦。后来我见过咧，唔知台湾定系香港咧，佢有啲变化版咧，佢就系、是、点样显示你时间够咧？其实佢就系有块譬如我同你对住面啦，本来应该我做动作你会睇到噶嘛。佢咧就差唔多咧有块板喺度咧就落闸嘅。譬如话咧仲有五分钟就落一半，得翻两分钟就落到咧。于是乎咧，你为咗继续玩嗰个游戏咧，有啲估嗰啲咧直接 踩 地喺度，系啦，估到个，估到个，咁啊，即 系 有啲咁样嘅变化喺事嘅真系。 咁另外咧喺 Facebook 咧有听众咧阿 VK Call 咧佢就话啦，喂有个节目咧叫六六无穷啊， 六六无穷。 佢话咧系阿远仔做主持嘅，佢咧玩完游戏咧，佢话家庭用品会大量嘅家庭用品电器咧俾你任拎一分钟啊！ 哇，咁开心啊！ 任拎一分钟、啊， 系咪即系以前嗰啲叫做超市任数啊？ 喂，其实而家啲超市任数咧都有而家都有得玩嘅，即系所以咧好多嗰啲叫游戏嘅嘢咧系嗰度旧时兴嘅。 冇错冇错， 即系话一分钟里面价值咧，譬如讲紧可以俾你送5000蚊货嘅，最近嗰个咧个车嘢就系你噶嘛。 系啊，咁有啲朋友就讲啲节目名啦，可能话咩一笔勾销啊，一扎千金啊，一足即发啊。 系啊， 咁但系呢啲都系节目嚟嘅，究竟具体点玩法咧？其实应该就要再细分啲啦。咁有啲新啲嘅，嗱我真系冇睇过，譬如佢哋话 Will 嘅全民星战。 佢話最中意咧就係裏邊嘅俄羅斯大方塊咁樣，即係 sorry 冇睇，所以唔知道。係 啊， 咁啊，但我諗而家新興嘅應該都有好多呢啲節目嘅。咁啊，譬如有個就話， 張文佢話裏邊有一個阿肥姐主持嘅搖錢樹，記唔記得啊？我記得喎，喺度搖嗰個，嗱睇有啲幾多錢跌落嚟咧？ 係啊係啊，係咪好似有個係咪好似有個 game 咧？就係話你攞嘢鬧㗎，唔知你筆到幾多就筆幾多咁樣咧？ 係係 係啊，即係總之話唔知你，總之你一抽拎到幾多金幣定唔知咩就有獎咁樣嗰啲啦。 最緊要就係咧，即係嗰時玩啲遊戲咧，豐富禮品夠豐富咧，先吸引到啲人啦。 係啊，冇錯啦。咁啊今日同你回顧咧，就係啲電視嘅遊戲節目，因為呢啲經典嘅環節咧，老老實實咧就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都滲入去嘅。 唔係，同埋即係有啲遊戲咧係古樂到時興都好 OK 好笑嘅。 下一集咧，如果我哋講電台節目嘅話咧，可能會引起大家更加多嘅共鳴咧。咁我哋搜集完之後， 係 話唔定都有啲驚喜俾大家嘅。 係啊，下一次下個禮拜講下電台嘅遊戲節目。 跳進我們的家，來吧，眼淚載滿渴望熱情，再看醉人煙花，來吧，你我見證偉大未來，全城來意明煙，人連人手挽手，齊祈求快樂到永遠。 喝神之中伸手向天空，沿住街角階梯通向城市迷宮，呢度此路不通，逼住跟住系統，生活被失蹤，究竟搞緊乜？穿過屏風，工程進行中，都市下沉中，制度穿曬窿，響起警鐘，我哋繼續街頭播種，使乜供奉佢個爛鬼化樽？我話三二一夠鐘，咪再困喺個籠，係時候解封，捍衞自由，係時候發功，我哋為咗發夢可以去到幾盡？ 再看太陽高掛，來吧，你我奮鬥替造繁榮，全城來見明見，人連人手挽手，齊祈求快樂到永遠。 Hey. 每日記起啲藝術式嘅情節，到底要點去解開纏繞幾代人嘅成結？我哋要點去承接？咁樣才叫做明智。我只係知我開始咗，冇辦法停止。即使已走到路口，你與我各有路走，我繼續設法去戰鬥，去建構我嘅綠洲，就為住一路放優，所以狗找到部首。你要記住，我哋嘅訴求係由冇去到有。 片嘅应有之义同必要条件。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日单日再增加超过600人染病，主要是社区感染病例，总感染人数近12万9000人。另外，近44万剂的美国辉瑞新冠疫苗在凌晨运抵仁川机场。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向辉瑞签署6600万剂疫苗直接采购合同，预计到今年上半年将会有700万剂的疫苗抵达南韩。目前当地的辉瑞疫苗主要用于为社区7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老人院住院人士和看护人员接种。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未来一两日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2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8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0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升9蚊，美团253.6升4.6，盈富基金28.08跌4仙，阿里巴巴216.8升9.2，小米集团25.15升5.5，比亚迪股份148.1升6.1，友邦保险96.6跌2.1 ，JS 环球生活21蚊跌1.05，信宇光学科技171.6升2.6，中国平安80.75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96，瑞士法郎8.578，澳元6.049，加元6.406，新西兰元5.616，欧元9.4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9点，跌508点。港金现价报16,9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7.39美元，卖出1,8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比较挤塞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啦，咁而家龍尾就接近黃珠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黃珠路。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對出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去香港擠塞，咁三線過海嘅車龍，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行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咁而紅隧嘅香港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新鴻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返皇后大道东近着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万茂台对出。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刀削面又有咩好惊啊？ 评论着变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扩大，无视着变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 筆之前問有沒有底線的先。Hubert 一句沒有，對方就重溫他入行十年來面對過的負評，以自嘲的形式去抒發負評如何令人強大。作曲徐繼中，填詞鐘雪，編曲監製蘇道哲。上網三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今個禮拜第五位，胡鴻鈞《靜親》。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鵬， 風騷快活人。 好啦，先讲个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十二点钟咧，嗱咧，烈日当空嘅时候，唔该户外工作嘅朋友， 系 时候搵棵树底去休息一阵啊，饮啖水啊。 系 OK 啦，既然系讲到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不如咁啦。同你整一單咧，叫做有趣嘅外賣事件啦。 哦，咁啊，整一單外賣事件之前，我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8。 又係相關嘅喎。 啊，係啊。 因為我哋今日嘅猜猜我是誰咧，我哋其實就想同你猜一下啲咧飯盒嘅。係。係啦，咁啊，因為即係竹篙灣飯盒名揚天下之後咧，大家都幾關心咧，就係咧曾經你食過啲咩嘅飯餸啦。咁我哋不如今日就同大家玩一下啦。 係。 我哋就形容一下唔同嘅飯盒。 飯盒 係啦。睇下你估唔估到呢啲经典的菜式是什么来的、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猜猜我是谁。今天我们讲饭盒里面的究竟那个是什么饭盒呢？你 给 什么送呢？什么 东 西吃呢？ 是的，欢迎你打来18723888，我们到时也会有张心意卡送给你的。有些朋友呢，他之前就玩完游戏之后呢，他都有发现喂还没收到那些礼物、他都有在 Facebook 上联络我们呢，我们找专人再处理的。没错，一定是会给你的。好啦，咁啊嗱，呢一单咧外卖嘅即系所谓趣闻咧，系发生喺台湾嘅。咁啊，你听好多咧，主要嗰啲趣闻包括啲咩咧？譬如特别要求啊，以前咪成日讲啊，话啲有啲外卖员咧收到张单咧，就话麻烦你咧，唔知要喺我送去学生宿舍楼下嘅，送俾我女朋友嘅，你可唔可以代我咧送盒嘢俾佢食嘅时候咧，要同我讲声咧，我爱你啊，咁样嗰啲啦。以前试过有啲咁样嘅特别要求嘅。 系啊。 佢今次就唔系喺嗰个。送嘅食物里面有啲咩嘅过分嘅要求。 係。 佢係送嘅地点同埋嗰个交通工具係有特别嘅要求。 即係我要唔要坐电单车嚟嘅，我要你坐一个轿跑车送过嚟㗎嘛。 佢都系电单车、不过係水上电单车。 水上电单车。 係啦，就咁样嘅。佢话说呢， 即佢嗰个地方系一个岛嚟嘅。 冇错啦。咁呢，台湾里面有个台北市。但台北市里面有个台北岛嘅、我真系唔识，真系。佢话原来咧有一个地方叫台北岛，佢话咧嗰个地点系边咧，就喺淡水河中间嘅。咁有啲人咧用埋个 Google 个卫星图片咧，就真系见到嘅。佢咧就真系喺咧即系两岸中间，就真系咧有一片嘅陆地。咁咧陆地上面就有个点。嗰度就係台北島咁樣，咁、一樣住到人嘅，即係如果你要理解，可能係咪我哋以前嗰啲龍珠島嗰啲 friend 咧有啲似啦。 但龍珠島都楞住噶嘛， 喺度楞住條橋 啊，係 啦，好啦，咁佢點樣咧？佢話佢收到呢個外賣飯盒個要求嘅時候咧，佢就寫住台北島啦，咁佢就唔識，咁咧嗰個外賣人就問翻對方咧，就話。点嚟噶咁样？ 岛系点样？ 系啦，佢话点去嘅咧？ 我喺 Google search 啊，佢系一个岛，但系冇车搭到。 系啦，咁佢就话咧，即系搵唔到个岛啊， 系啦。 咁然后咧，佢嚟到咧，佢就搵唔到正确位置，佢就问对方啦。咁点知咧，对方就话啦：，你帮我摆喺个岛嘅门口啊，我耕紧田啊。 真系妙问妙答，好匀称啊！ 佢话帮我摆个小岛嘅门口度啊，我耕紧田啊，系啦，即系首先个岛你住晒嘅， 系 个岛嘅门口即系边度咧？ 唔系咁可能系啦，个岛即系 海怡半岛我都唔知啦，系咪？ 岛主系咪啊？ 桃花岛咩？ 咁佢可能系个岛主，得佢一个人住嘅啫。 系啦，好啦，咁 你未去过你唔知道、 啊。佢再问啦，佢就话唔系，真系唔识去。佢话我已经嚟到目的地啦，但系嗰笪地方咧冇岛嘅入口嘅。佢话我即系你最近嗰、所谓两岸啊嘛。佢河中间就个岛， 西北边个去为之出入口咧？ 系啦，咪都唔紧要啦。总之佢去到其中一边，即系如果我哋举例，当你已经去到对面海啦，咁你点过对面咧？咁样，咁咧佢就再问佢话：喂，师兄啊，我真系唔知点过嚟，你嗰度有咩方法可以去到呢个岛度咧？咁样，跟住个顾客咧就再 send 翻个信息俾佢，佢就话河边有一架水上摩托车。 哦， 佢话但系我唔识用喎，佢仲咁样写喎，佢话河边有一架水上摩托车。咁咧锁匙咧就已经插咗喺上面噶啦。 哦哇，咦， 自己攞啦、 啊。咦，佢教埋你，佢有埋工具噶噃。 系啦，佢话咧车上咧系有锁匙嘅，冇掹到，可以直接骑过来咁样。跟住佢就话，但系我真系唔识揸水上电单车、啊。咁然后对方就要加一句， 哦，嗱，有说明书。 唔系，佢话咧呢一个咧，我住嘅地方系喺你哋嘅外卖送货范围里边嘅。即系话仍然都唔属于咧，即系跨境。 冇啊，咪先，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帮衬嘅呢位朋友，我只系话我唔识揸你嘅电单车，我冇话唔送俾你。 哦， 我好想送俾你，但我唔识揸你嘅电单车啫。 系啦，咁佢就咁样。 水上电单车啊？ 佢就咁样写嘅，河边有一辆水上摩托车。 系， 如果你唔识揸或者上锁嘅， 哦， 请你划船过嚟啊！佢话请你划船过嚟啊！ 船你识得啩？ 撑艇你识得啩？ 其实我想话唔系个个识撑艇噶， 系啊， 佢分分钟撑，净系喺度自转嘅咋。 咁然 后你有冇撑过艇牛仔？ 系啦，我有啊。 你有冇净系自转啊？ 唔系有，直情转圈咯。即系你左右唔知点样平衡咧，跟住哇真系唔掂啊！咁然后佢就话吓唔系啩？咁然后佢话对唔住，我冇办法送过嚟。但 系 对方再次强调喺外送范围内噶。你如果话我要你送去美国咧，系我唔啱，但我而家叫你送去台北岛啫，咁样。 好嗱，呢位顾客，我想话啦，嗱，我会照送嘅，我亦都会咧遵行咧你所讲嘅方法啦，我会去尝试去学习去，但系你唔好计我时啊，你计我时咧，我对唔住，我真系绝对做唔咗你生意，你投诉我啦，因为咁啊，真系要识得去划船，同埋识得去踩呢个水上电单车先得噶。 我真系好神奇啊，咁所以去到最尾咧，佢影顶唔顺啦，摆咗上网啦。跟住咧，有啲人就话：，喂， 佢冇讲结果，佢有冇送到啊？ 系咯，佢好似话佢都系冇送， 有冇摆低 咗？我问你，你送唔送啊？ 我会尝试。 你点尝试啊？ 佢既然 搵命搏嘅，你方一中你唔识游水嘅。 啊，系、哦。 你方一中你唔识游水嘅，你唔系话 有冇救生衣啊？ 你信唔信啊？有救生衣，你又唔识游水嘅， 都系唔会搏嘅。 咪咯。 哎，咁样，哎呀，佢傻的嘛？佢点解唔去搵嗰个叫做无人机？无人机咯，而家啲无人机可以送运送嘢噶嘛？ 我宁愿冇咗一张单，同埋俾一个差评。我相信翻到公司咧都会接受。阿老板，你搏唔搏啊？你系咪要我餐艇先？水上电单车佢有开锁，我都唔识揸啦，系咪？ 都系。 我撞咗去边度系你赔？你而家顶笼咧就系失去咗一张单。 睇嚟咧唔系啊，一张单是少嘅。 差评咯，最多差评冇啦。 我觉得佢嗰个人会投诉去嗰啲叫做咩？唔系啊，差评都唔紧要，我惊佢到系消委会，即系嗰啲 friend 啊，我唔知佢 冇可能啊，唔系，我觉得如果投诉消委会咧，消委会应该就会话我赞成你 blacklist 佢， 系最好冇帮衬。 你点帮衬啊？ 其实你最好少嗌外卖啦，系咪？注意食物健康啲咯。 系啊，嗱，所以咧，我哋又可以普及一下啦，因为咧，连好多台湾网友咧都话啦。我第一次听台北岛， 北 即系住嗰自己地方咁耐咧，我都未听过台北岛咁 样。喺边度嚟噶？系咪喺 原来就咁样嘅，台北岛系位于忠孝大桥同埋中兴桥嘅桥底。佢话因为曾经被政府列为咧，即系当地政府咧咩水利法嘅洪水平原一级管制区，所以咧佢话系唔可以兴建房屋嘅，所以嗰度冇人住噶，但系咧就有耕作嘅用途。 哦， 咁咧难怪咧呢单新闻出咗之后， 咁佢真系喺度翻工嘅啫。佢虽然未必喺度住啊， 系啊，佢话咧嗰度咧唯一一个可以通到佢嘅地方咧就系一条咧叫做中兴桥嘅楼梯，所以咧嗰人咧就冇讲错嘅。佢话我而家唔得闲，我喺度耕紧田。 哦， 系啦，你送过嚟啦咁样，佢又唔喺度住。 点解唔叫佢行嗰条中兴桥咧？ 嗰条桥就可能佢行唔到咯，唔系嗰条桥就要过河喎。 可能要行车。唔行人嘅，因为车桥嘅啫嘛。 系啊，嗱，即系你话咧，如果以后咧，即系通翻关之后咧，你想去台湾旅行咧，我觉得真系可以挑战下呢啲地方。赢几多？翻到嚟就话，仲行咩？忠孝东路啊，仲行嗰啲咩？即系成品啊嗰啲，试下行呢条台北岛大桥。 你仲可以有机会试下自己揸水上电单车或者划艇。 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 再测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朱特曾若华嘅醒啊吓，咁啊1872388818723888，啱啲我哋嘅猜猜我是谁咧，今日同你讲下啲饭盒， 系啊， 咁啊继竹篙湾饭盒之后咧，我谂你人生应该食过唔少嘅呢一啲吓所谓嘅盒饭嘅，咁有啲咩菜式咧，依家同你慢慢估啦吓。 OK 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冇话一定要唔好食噶，我哋会出啲好食噶 吓。系啊，唔系咁即系好唔好食都系讲个厨房嘅啫，系啦。 18723888欢迎打上嚟啊。 同一个餐牌可能都系有啲好味嘅，你中意我唔中意嘅啫。 有冇白菜仔啊？我够噶啦， 白菜仔炒瘦肉， 炒瘦肉100分。OK， 好。 好，我问下曾志豪， 系 不过而家咧，我嘅你咧系比较OK 嘅，你健康。 哦，系啊，哎呀，唔好讲啲过头说话先啦， 咁。唔系，都真系要赞你嘅。自从喺我之前几年前，成日都祝你身体健康，系啦，因为你我嘅发现你近排咧去俾医生嘅钱咧系少咗嘅， 系 陆续咗啲医生咧开始咧就哎死啦，连阿曾志豪都唔嚟睇我嘅时候， 咁啊全民健康啦，真系。 系啦，即系大家高兴啦咁样。但系我想问你，睇咁多唔同类型嘅医生。你有冇一次着错衫去睇医生？ 着错衫 系啦。 咩叫着错衫啊？即系话你明知你要去剥衫做检查嘅，但你着到就樽领啊又剩，即 系 好唔方便咁样嘅。 系啊 系啊。哦，都有试过嗰阵时候我睇嗰啲脚啊针灸嗰啲多啲嘅。 系。 咁我有一次就冇着到嗰啲短裤，咁你就着长裤，咁你又卷唔起嗰个裤管咧，你上唔到膝头哥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因为嗰次系个老中医嚟嘅啫，两个闩埋房门，佢咪话除晒佢啦，咁咪除咗佢咯，系哦。 真系肉搏相见啊！ 肉搏相见啊！咁佢直情可以做到我阿爸有突噶咯，咁啊冇所谓啦，咁我咪除咯，咁啊冇人嘅。 好彩着咗一条见得人嘅底底啫。 嗰个老中医又需要我用啲咩决胜嘅内衣去引诱佢啦？莫非佢见到我有个狮子头或者老虎尾，佢就觉得哇正喎、啊，靓仔。 骨骼精奇啊！ 骨骼精奇，平五嚿俾你啦，咁样 可唔可以帮我研究下？ 系啦， 大个人几百就嚟一百岁，都未见过呢啲咁样。 所以咧，你知唔知道有一啲佢明知道你需要一啲敏感部位，其实都唔系几敏感，大髀啫嘛，嗰啲啦。佢有阵时佢哋嗰啲诊所咧都会准备呢啲裤噶。佢知道有啲病人咧，如果佢即系盲中中咧，佢冇准备，譬如你女士着裙嘅。咁你唔通咁样咩？所以佢哋有阵时都会话你有冇啊？我哋有准备呢啲衫裤嘅，你唔惊即系吓，即系系人哋嘅嘢，你咪着咯。 啊，系系，因为有啲就几好嘅，但系问题嗰条嗰件俾你预备嘅衫裤，究竟佢有冇洗咧？ 咁你都梗系要相信佢唔会吓唔洗噶嘛。我拎俾你就惊啫。 因为咧，即系有啲叫做叫做诊所啊，又或者系医生咧，咁咧佢话咧，其实啲病人 点样着错法咧？ 你嚟到咧，即系你嚟都明知嚟睇我噶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着呢啲衫？ 着低胸 咧，咁样唔系低唔低胸？ 低胸方便诊断。 你记唔记得李嘉仁医生有一次，我唔知道你喺边度啦？佢话：哎，阿天好啦，今日着咗件打针衫翻嚟咁 样。哦，我知啦，阔袍大袖。 No， 哦，超低胸。 你打针打到胸口嘅咩？ 可能你惊啊嘛，打针之前你就拍拍自己，冇事唔使惊唔使惊咁样。哦，系咪咁啊？ 着咗件长袖衫拍唔到个心口嘅咩？ 打针衫啊？ 佢话呢件打针衫好啊，咁样。佢话打针即系有时打手臂嘅嘛。 系咯系咯。 咁佢话咧， 阔袍大袖咯。 唔系，佢话我嗰次我咪有啲衫咧系露咗。 哦，五十件。哎呀，你直接讲你五十件衫咪啱咯。 佢就话咧，啊，你呢件衫好。我打嚟打针咁样，你咪谂住嚟揼喺度打针啊？我咩叫打针？佢话你唔需要拿起衫就入唔去，唔使一嚟可以吉咗落去啦。 我有啊，我上次去打嗰两剂即系疫苗嘅时候咧， 你着咗件啊？ 我第一次仲以为着短袖已经系最稳阵啦，点知唔得噶？ 着即系短袖，你短袖系咪？ 跟住就最好，你短袖咧，即系 要入上去。 我都掂到少少手踭位啊嘛，咁你再系啊，同埋我又唔系好阔咧，于是乎嗰件衫袖咧，你卷上去咧，佢话啊先生，不如你都系除啦咁样咯。 吓咁都要除啊！ 因为佢未去到手臂位，同埋你卷， 咁你只卷唔到上去上面咩？ 卷唔晒啊！我嗰次系着咗嗰个，即系都当贴身嘅。 哦，即系你着运动型嗰只嗰啲咁样。 啊，总之唔得啦，咁有啲都要除咯。而家就讲紧打针啦，系咪主要？ 系打针啦，咪同埋咧，佢话咧，就算你睇譬如女士们，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睇医生嘅话咧，或者可能有啲嘢咧， 你哋嘅衣着真系要讲究。 嗱，你真系 要点咧？ 佢话提醒啲女士们咧，你唔好真系下着裙啦， 哦， 你有时遇着嗰个，你又唔知系咪嗱？你如果除非你睇翻个医生， 睇女医生就冇事。 女医生，你拿喺边度？我你话真系，嗰个 都 我爷啦，冇所谓啊。咁可能个女医生都唔介意，佢眯埋眼都即系见见怪不怪。 咁后生都 OK 嘅。 但系问题系，即系你讲紧个女医生后生都唔介意你着条底底出嚟。 系啦，我好愿意嘅。 佢话有时咧，佢话譬如佢话咧，有啲时候咧，譬如你睇肠胃嘅， 睇肠胃 可能肚痛嘅。 咁 你遇着个男医生，咁佢会同你睇下，哇，即系可能 要揿一揿个肚， 揿一揿个肚，或者要听一听你个肚。咁你打开， 咁着裙同着裤有咩分别啊？ 咁你个肚点样俾人哋睇啊？点样俾人听咧？ 咩啊？哦， 即系你个听筒，佢唔可以隔住你件衫嚟听噶嘛？咁、可能佢就会 拿低少少。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如果你裤咁就可以解开裤头， 唔系你裤你就可以拎起裤头都。No， 你裤你可以拎起件衫啊嘛。 咁我拎起件衫，我着裙下边都得噶，除非你着连身 裙。 唔系咯，大佬啊，你讲得清楚，我着裙冇问题噶。我睇咁多动作片都系咁噶。 系点噶？ 动作片啫， 系 咯。你要讲连身裙。 系啊，连身裙，佢话连身裙或者系连身裤咧，而家咪好兴嘅。 系工人裤啊，或者嗰啲 friend 啦，系啊。 咁你就好难 就肚痛噶啦。 咁你好难搞噶嘛，佢会出现呢个好尴尬嘅情况啦。 系。 跟住仲有咧，如果有啲人咧，佢话如果你要去做一啲叫扫描啊，或者要去嗰啲机咧，即系我唔知佢啲 磁力共振， 即系类似咁啦。佢话啊，唔该女士们，即系都知道你中意扮靓。 但是你唔好化口妆，佢话唔好化口。 磁力共振会化妆会有影响噶？ 唔系，佢话唔好，尽量都唔好。佢话 唔系啩？ 系啊，佢话如果你有啲咩要照嘅话咧，佢话尤其是磁力共振，佢话你唔可以化浓妆嘅，会影响到嘢嘅咁样。 第一次听 嘅 真系，大家学识下啦吓。咁啊再提醒你啦，1872388，1872388，我哋可以玩猜猜我是谁，估一啲饭盒嘅电话号码1872388，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第75号审计报告提交补充报告书，对于海事处未有核实承办商提交的海上垃圾收集量是否准确，深表关注。同时对承办商在未经批准下分判工作，海事处未能有效管理，表达极度关注，建议处方要行使合约权利，对承办商施加处罚。账委会又话，环境局统筹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加强相关部门协力应对海上垃圾问题，但工作小组未有就改善海岸清洁定下表现目标同时间表，显示局方未有尽力，促请局方指派一个部门负责有关的工作。观塘裕民坊进行社区重建计划，市建局今日向其中一间商铺安记皮具进行收回旧竹物行动。市建局话，有关旧竹物有部分位处政府土地，执达主任同埋地政总署今朝早三次叩门，喺确认冇人应门之后，解除铁闸嘅门锁进入旧竹物。局方会暂时储存旧竹物内嘅物品，占用人可以联络律师代表，喺通告日期发出7日内安排取回有关嘅物品。局方又话，如果占用人认为他在有关土地上拥有产业权或者权益，可以呈交书面申索以追讨款额，如果仍然未同政府达成协议，最终亦都可以将申索转交土地审裁处。台湾的外交部长吴超燮日前接受澳洲金融时报的专访，表示大陆似乎在准备向台湾发动最后攻击，虽然不会立即入侵台湾，但是军事对峙确实存在。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问到吴超燮已经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时候，批评吴超燮一再狂妄进行台独挑衅，恶意诋毁大陆，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依法终身追责。朱凤莲强调，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制止分裂行径，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要条件。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大陪审团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涉及亚特兰大三宗枪击案的白人疑犯，三宗枪击案导致8人死亡，包括6名亚裔女性。被告被控19项罪名，包括4项蓄意谋杀、4项谋杀重罪和1项本土恐怖主义罪。地方检察官话，他将会对被告提出基于种族和性别的仇恨犯罪指控，并寻求将被告判处死刑。起诉书只是涉及今年3月16日发生在亚特兰大市区两间水疗中心的枪击案，被告涉及同一日在一间按摩院发生的枪击案，将会由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起诉事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未来一两日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10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90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0点，跌3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升九蚊，美团253.2升四个二，盈富基金28.06跌六仙，阿里巴巴216.升八个四，小米集团24.95升三毫半，比亚迪股份147.7升五个七，友邦保险96.5跌两个二 ，JS 环球生活21.05跌一蚊，信宇光学科技170.6升一个六，中国平安80.8跌八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3，人民币6.442，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7，跌581。港金现价报16,93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1美元，卖出1,82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今日猜猜我是谁啊？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1，18723881。 系，咁我哋今日题目咧就系饭盒，外卖饭盒咧究竟有啲咩送咧？啊，其实咧都好多款嘅，每次咧拿起嗰张叫做餐牌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这个又想食，嗰、那个又想食，就会敲下其他同朋友话：啊，你食咩啊？如果系嘅话，不如嗌两份，跟住大家一人一半啦，咁样。 系 啊，都好正嘅。咁我头先睇过啦，嗰、那个外卖饭盒究竟佢英文系叫做咩呢？就叫做 takeaway lunchbox。系啦，不如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讲啊饭盒啊，好、简单，你使一定估中啊。 系啊，咁啊。看看你会不会仲有啲竹篙湾饭盒嗰啲类似嘅？ 哎呀，你唔好再讲佢嗰啲啦，用住嚟过咗去啦啲嘢，我哋唔好再提，我哋应该讲翻啲最好味嘅外卖吓。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吓。好，电话旁边有你啦，你边个 ？Hello， 喂 ，Hello， 系喂， 系啊，点称呼啊？ 系 Mandy， 你好啊， 系， 而家诶自己带饭定系出去买饭盒多啊？ 都系食饭盒啊！ 都系食饭盒， 食饭盒，佢质素 O K 嘅咧，其实即系你喺出面街买嗰啲，定系买来买去都系嗰间啊，嗰三间里面嘅饭盒啊。 食惯咗知道边间比较可靠啲或者卫生啲咯，即系你肉眼有时都睇到下咁啊，咁就会都系相信翻自己。买惯嗰啲， 系啊， 即系但系起码咧要，譬如你新到一 间稳阵啊嘛， 一个地，譬如新到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你真系要试匀咁多个咧，之后先食完之后，究竟我肚仔有冇痛咧？ 系啊，嗱，咁我哋可以试下啦。咁啊，你想估啊？ 你出题，你出题定系咩啊？你可以考我哋嘅。 你哋出啦。 好啊，你想桂花田定系曾志豪啊？ 曾志豪啊。 好啊，嗱，我呢个好容易嘅，呢个咧被誉为系稳阵之中嘅经典嚟噶啦， 即 系好多人。 如果嗰间嘢唔好食，你就唔使再帮衬。 唔系系啦，譬如话你未去过嘅话咧，啲人话会起码咧都帮衬佢呢啲饭啦，应该都冇事嘅。 即系话，因为可能譬如咁我哋噶嘛，去一啲工厂区做嘢嘅时候咧，我就要嗌晏昼。哇死啦！我哋唔识个头嘅，有咩好帮衬啊？咁总有嗰啲咧，当事人咧就会话嗌呢几间啦咁样。 系啦， 但系嗰间餐厅好多嘢食噶嘛。 系啦，嗱咁呢只饭咧嘅特色咧就第一就相对好似稳阵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几好意头嘅呢一兜饭咧，即系你每次嗌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哇，好似中咗六合彩咁样嘅，因为佢个饭盒名咧同你六合彩咧其中一个即系吓买嘅嗰个范围咧好相近嘅，咁啊佢有个变化嘅，有啲地方咧佢嗰个即系好意头嘅数目字咧就系即系细啲。哇！有啲咧就去到好多數目字嘅喎，佢好得意喎。我見過最誇張嘅時候咧， 九係咪啊？ 九都可能有喎，起碼我見過有六咯。我見過都有六都有嘅，真係。 八 嘅係咪啊？八啊！我諗你自己再加錢啦。 佢自己再加嘢。 即係話嗰個飯盒個名咧，佢好意頭咧，就係同個數字有關嘅。咁啊，大部分咧你去開食咧，佢個數目字都係四字嚟嘅。但是如果你呢去到啲夸张啲呢，哇佢有六架我见过。 未必落，我觉得呢如果 肯定咩 唔係，因为真係要好睇个質素㗎。即係 係咪嗰啲四宝饭㗎。 係 冇错啦。 但係佢唔係讲四宝嘛係咪， 唔係我咪就讲 我 真係讲 四宝啊，你唔係讲六宝饭。 唔係我主要讲四宝饭。 okay, 所以我咪话呢佢有啲好意头到呢，即係我见过有啲餐厅呢佢整个六宝饭囉。 蛋咁啊。 係呀係呀。 我见到有八宝囉。咁咧，即係當然啦。 八寶唔知有啲咩咧，佢應該再多幾樣 嘅。加埋嗰啲叫做 嗱，佢雞翼尖有紅腸，跟住有嗰個叫做 魷魚 啊，再加噶啦。如果咁樣，係啊， 即 係 佢八寶嘛，可以有。 哦，咁啊係，咁啊係。 鹹蛋啦，跟住有菜啊，跟住臘腸咯。 係係 係，有啲會咁樣。 佢普遍係四寶。 係啦，普遍係四寶嘅，有雞咯咁樣。 但我想話四寶或者燒臘飯都要真係睇個別嘅間鋪頭嘅啫。哇！有冇試過食叉子膠叉燒啊？ 哦，咁啊有嘅，都係嘅。 砧板叉烧， 砧板啊，叉子胶 系啊！我俾多个 tips 你啊！你知唔知咧？我有一次我帮衬嗰啲烧味店嘅时候咧，去到有个嗰啲铺头咧，佢主动问我话肥叉定瘦叉， 系 咁跟住咧，后来系啦，唔系后来咧，啲员有啲员工同我讲翻咧，佢就话嗱稳阵啦，你如果真系唔熟悉嗰间嘢嘅话咧，真系嗌肥好过嗌瘦， 系 因为瘦咧佢真系可以擦子胶噶， 真 系 好难食得紧要 啊！系啊，即系佢呢 干晒。 咁咧，你肥咧，咁佢 肥嘅 有限，佢唔会真系俾堆白肉你噶嘛？咁你 唔会俾啲肥肉你， 就系嗰啲白色嗰啲脂肪咯。咁所以佢话咧，嗱， 佢有啲片紧啲肥膏去噶啦，已经 系啊， 系啦。咁所以佢话咧，你宁愿即系要肥就好过要瘦。 啱啱， 肥你都仲有啖有啲润下口啊！哇，鞋到咧真系顶唔顺真系。 唔系，但系依家疫情咧，其实有时尽量都少食 烧腊， 即系。燒臘係啦，因為其實唔係想打爛佢飯碗，因為好多時好重要就係佢即係直接掂落去啲燒味嗰度咧，驚佢有冇洗乾淨咗隻手先，同埋佢個砧板個問題咯。 哦，咁你轉食燒味焗飯咯。有啲人都话将佢焗一焗就安全啲咁样，真系 焗烧味啊！ 系啊系啊，系啊 ，thank you 喂，咁啊多谢晒你 ，Mandy， 系啊 Mandy， 恭喜你，我哋会送翻纪念品俾你嘅， 新 年 卡， 新年 卡 ，thank you， 好，拜拜， 拜 拜，我咧我试过连续一个礼拜咧都系食四宝饭，食到口都歪晒， 但系你有冇都系同一间啊？ 同一间啊？ 咁佢有冇转变到嗰啲？ 我冇啊。佢嗰啲好固定嘅，因为佢啲连锁店嚟噶嘛。 哦 ，OK， 咁但系话连锁店嗰啲质素 OK 啲嘅 ，OK 啦， 即 系稳 定嘅， 冇错冇错。 总之唔会再食呢个砧板。头先阿 Mandy 话砧板， 唔系我早两日食咗间茶餐厅咧，佢系好有心机咁俾啲烧味嗰啲叉烧嚟啦，佢又好厚切俾你， 系， 但系厚切咧，原来你处理得唔好或者个质素唔好咧，厚切啊，直情系噩梦啊。 其实 系 好难嚼啊，系 啊，真 系 易肥。不易受真系啊！你又有市场啦， 系啊！ 阿位听众，你系边个？ 阿华识报 ，hello，hello， 猜猜我是谁？ 吓亲人哋噶，哎，阿华系咪啊？你 ，hello， 你叫咩名？ 阿钟， 阿钟，你好，食咗饭未啊？ 未啊， 未啊，有冇心水啊？ 钟哥，你系考我哋啊，定系我哋出题啊？ 你哋出题。 好啊，食、 okay、 开饭嘅，我哋俾个半肥瘦叉烧你啊，嚟桂花田嚟啦。 好啊，嗱，呢一个外卖咧就系、是、我哋通常咧就叫佢三个字嘅啫。 三个字。 咁但系喺餐牌度咧就会见到系四个字嘅，好多时都会、哦、即系啦，系啦。 O K。 即系加埋嗰、那个、那个煮嗰个动作啦。咁呢个外卖咧系、哦、通常都系黄色嘅。即系出嚟嗰盒嘢，有黄色啊，有绿色啊，有红色啦。 黄色、绿，有绿色噶。 系啊，系啊，系啦、 啊。哇，好核突啊，好似。 点解会有核突咧？ 又黄又绿咁样、啊。 有红嘅，咁咧跟住。 餐牌写四个字，但系嗌又嗌三个字。 系啦、啊，系啦、啊。咁跟住咧就唔系咁你可以嗌埋嗰四个字嘅，但系通常都系嗌。 即系嗌晒全部四个字。 系系可以嘅，咁啊辣辣地嘅。 辣嘅。 系啦、啊。 阿钟，你试下估下辣嘅黄黄地。 阿钟哥， 咖喱 啊？唔系咖喱，但系佢应该有少少落咖喱粉。 佢唔系饭嚟嘅， 佢唔系饭嚟嘅。 我知啦，佢唔系饭嚟嘅。 好叻啊你！ 佢咩？就系嗌三个字嘅啫咩？ 系啊，咪唔叫第三个字咯。 哦，系啊，你咁懒嘅。 吓？ 咖喱鸡啊？ 唔系，咖喱鸡第四个字咩？ 佢唔系饭嚟噶， 佢唔系饭嚟嘅，佢唔系饭嚟嘅。 佢通常都系就系粥粉面饭其中一类咁啊，系啦咁样咯。咁就唔系饭啦，又唔系粥啦，又唔系。 系咯， 系咯，系咯。佢啲咩咧？ 第一个字系地方名嚟嘅。 系啦， 系啊。 两个字，头嗰两个字系地方名。 但通常你第一个字， 我都 你知道啲人拣写就净系头尾啫嘛。 我系咩？ 如果觉得等咁样，然后啲人就嚟噶啦，咁样。 系啊系啊，咁咧辣辣地嘅， 辣辣地 嘅，可以有叉烧啦，有虾啦， 系啊系啊， 系啦，有洋葱啦，有 火腿， 火腿啦，跟住有蛋丝啦，跟住有红椒同埋青椒咁样，即系去片丝落去炒佢嘅。 出到嚟系黄黄， 唔系饭嚟噶， 唔系饭嚟噶， 系啊。咁你唔系饭都可以有粉面噶嘛？系咪？ 系咯， 系咯， 系咩嚟噶？ 辣辣地嘅，唔知道你嗌买啦。 第三个字系个炒字嚟嘅。 系啦，第三个字系炒字，得得炒得， 得得炒得， 系啦系啦系啦， 得得炒得， 系啦嗱。咁咧，佢头嗰两个字系个地方名， 地方名嚟嘅， 东南亚地方名， 星洲炒米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阿桂花田就话有阵时大家懒咧，就话要去星洲买， 系啦、啊、就唔会讲个炒字，但系喺个餐牌就一定会有星洲炒米噶嘛。 系啊，我唔懒嘅，我真系呢个通常我都会讲晒星洲炒米。 哦啊、 但我见佢啲伙计就星米咯， 啊、 直情嚟个星米就算数嘅啦。 有冇食噶阿钟哥？ 有 啊，系啦、啊、，OK。 呢个都算系稳阵嘅， 稳阵噶呢个都。 星洲炒米都好难会变劣食噶啦，应该都。 所以咧，唔识嘅地嗰间铺头嘅时候咧，星洲米啦，都 OK 噶啦。 咁啊，钟哥，你不如又贡献下，你食过最劣嘅可能系咩饭送啊？ 系啦。 嗱，其实我星洲炒米我都试过，真系食到好劣嘅。 点劣法啊？会点噶？变咗？ 点啊？湿噶？ 其实佢系有你哋头先讲嗰啲颜色有齐噶， 系， 但系冇味嘅。 系啦，就冇、是、味嘅啫。 系啊，系啊，真系我都试过食个冇味，我心谂哇咁多颜色，但系你冇味喎。 系喎、 啊，系啊，真系好差啊。 好似冇味嘅。 系啊，佢 连连锁餐厅喎。 系啊 ，OK。 同埋佢因为佢干咧，系咪如果佢真系好似好低能啊，即系干得滞咧，又啃唔落噶嘛。 啊、 即系佢虽然系干炒啫，但系你硬觉得佢有啲润，有啲软度咧。 少少湿湿地系嘛，少湿啫，系啦。咁你平时 其实干都冇所谓，但系冇味先至 惨。系啊， 干而冇味。唔知食乜嘢咁样。 唔系问题系， 我喺度饮茶啫，可以 见到佢咧一盒嘢好颜色丰富，但系冇味 喎。哦，点解 咁？我食咗咩落肚啦？ 系咯，真系。O K， 呢个就系星洲炒米。 希望钟哥你日日都可以食得好嘢啊！ 系啦，日日有食神啊！ 恭喜 你，有个心意卡俾翻你吓。 拜拜， 拜拜。1872388啦，晏啲咧，我哋会继续咧就听你电话啦，我哋会继续咧同你玩下。 听嗰啲咩晏啲啫？ 播只歌休息下得唔得？ 仲有十分钟要完节目噶。 播只歌，我想食啖星洲米，再加四宝饭。 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1872388，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估下咧，有啲咩饭盒嘅吓。 不开心，甚至再软弱时分，逃避察觉到忧伤的气氛。怎开心，甚至习惯每天发梦。更聪明，怎区分是爱慕却又仇恨，无奈却 各位朋友啊，金米啊，不开心症候群啊，唔系星米，系金米，系啦，即系金虎与共嘅金啊，不过真系一粒米嘅米嚟噶，金米嘅不开心症候群啦、 啊。 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今日嘅猜猜我是谁咧，想同你玩一下啲即系饭盒嘅游戏。嗱、 嗯， 先至声明吓，第一 round 我出嗰啲简单啲、 哦， 第二 round 我谂住深少少噶啦。 即系嗰啲咩紫薯啊、红米啊嗰啲咁嘅 friend 啊， 你听下咪知咯。Hello， 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彭小姐啊， 系 啊，你好啊，你想揾桂花田嚟整个饭盒啊，定系曾志豪啊？ 你头先话难咗少少，人哋点会揾你啊？ 可能人哋中意佢难度超前 啦。定系彭小姐你自己出题目啊？ 唔系啊，你哋出题目。 咁你想拣边个啫？头 先讲好难啊嘛，咁我唔拣佢啦。 好啦，即刻吓走咗佢。 系啊，似你啊，啊你咁样出题目，咁我都难噶啦。啊，其实我啲都唔难嘅，系啦。嗱、啊，呢、這个饭盒咧就。在酒楼有得食嘅，咁啊，但系咧出边街咧又有得食嘅，好多时你见到，尤其是冬天咯，哇，见到佢真系好想食啊，暖粒粒啊， 饭盒， 嗯， 冬天酒楼， 唔系煲仔饭， 嗯， 你，哎，严格嚟讲，可唔可以学佢亦都有系煲仔饭类嚟嘅，诶，亦都会系咁样嘅，咁咧就总之酒楼有得食嘅，咁但系，诶，唔系。我嗰、那个我而家呢个 贴士实在接近零啊，因为你未讲到啊，形容个样子都要噶， 唔系咯。咁咧喺酒楼咧，好多时咧你都系咧，佢有唔同嘅 size 嘅， 唔同 size。 咁啊系啦，你可以嗌一个咧就，如果佢嗰度有大 size 就可以一台人食嘅，咁亦都可以个人咁样食噶噃。咁啊下昼下午茶咧嗰、那个咧净系得半份嘅啫。咁啊！但系你喺街上面咧，嗰啲铺头仔而家系好多噶啦，成行城市啊都。咁咧，你嗌嗰个饭咧，好快啊！啊，你唔该，我要得得得得得咁样，跟住咧，佢就好快哦，好要咩豉油啊咁样。 哦，我头先听到个音啦，已经 系啦，呢、這个饭我都系好中意。 爪排骨饭 系啊， 咩啊？但系佢可以一大兜人食噶咩？我冇见过有嗌个凤爪排骨饭全台人食噶。 系啊，系一个啡色嗰啲锅咧，系成咁样去焗出嚟嘅，系好似煲仔饭咁。头先阿彭小姐话系咪煲仔饭？我话佢可以系煲仔饭。 因为你煲仔饭都好少会一齐分嘅，即系煲仔饭其实依个 size 都预你一人食咁滞嘅。 唔系，我去过嗰一间酒楼，佢系可以有大装咧，哇，可以成台人食噶。 凤爪排骨饭好似好少听一兜人食，所以真系吓。 咁啊，但系而家咪嗰啲点心店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都系自己钟头饭咁样嚟食嘅，系啊。恭喜你， 彭小姐，你有冇出街食饭啊？ 有噶， 即系都系要外卖噶。 系啊。 哦， 凤爪排骨呢个你常唔常有啊？ 系咯。 都多噶， 系。 你知唔知如果你去到嗰啲即系佢而家有嗰啲连锁店式咧，卖包店嗰啲咧，哇！佢每次等成三十分钟噶，你要等佢呢个钟头饭出咧。如果佢系未整好， 未 整好嗰啲咧，一等就三十分钟噶，真系好大件事。 同埋而家都真系隔篱物美啊，所以你哋可以食到酒楼嘅凤爪排骨饭。 OK，thank you， 好，拜拜，彭小姐， 拜 拜，好啦，下 系 啊，下位听众，你嗰个 tips 真系俾到，得。全部都即刻估到，系啊。O K， 好，阿位听众系边个 ？Hello， 阿霞， 阿霞，阿姐， 两位好， 你好， 身体健康， 系啊，祝你步步高升啊，日日有饭吃啊，吓， 系啊，啱啱食咗饭就唔该先啦， 冇问题，冇问题，食完可以再食， 系啊， 嗱，我呢条咧。佢系一个炒饭嚟嘅， 咁可能系阿霞姐出题目唔得嘅咩？ 你信我啦，佢都系想答我哋嘅。 好啦好啦， 系啊系啊，不过咧，我想阿曾之豪俾多啲 tips。 冇问题，好啦，有啲难嘅，因为我觉得好搞笑。佢咧其实有两个名嘅， 系 佢咧如果第一个名咧就系纯粹咧将佢嘅食材咧就读一次出嚟嘅啫， 系 咁咧，但系都几常见嘅。但系咧有某啲酒楼咧。佢呢个成个炒饭个名字，我讲到明系炒饭啊，成个炒饭个名咧系冇晒啲食材嘅，你仲会觉得咧，哇咁即系如果你嗌呢条炒饭咧，你觉得自己好富贵啊？ 哦 ，OK OK， 嗰个字直情系话俾你听， 炒饭 咩话？ 唔系 炒饭， 唔系， 系啦， 因为咧嗰个我都唔明白，点解佢会写呢个字嘅咧？佢话用咗个名嚟命名， 系 咁咧，然后咧大家嗌嘅时候咧，直情会觉得自己哇 好正啊， 有钱人 啊，系啊， 觉得自己有钱人，但 富豪炒饭 唔系佢有一个 嗰个意思 系 好接近嘅， 佢唔系叫富豪嘅， 系啦，因为佢真系固定系用呢个名噶， 系啊， 咁但系原来你一开股咧，其实吓就 系 嗰两个食材捞埋嚟嘅啫， 系上海嘢嚟嘅，好似系 啊，应该系应该系咁样嘅， 系啊， 嗰两 近噶啦，其实咁你富豪你会觉得佢嗰个。嗰、那個行為 鮑魚啦， 唔係啊，唔係唔關事，唔關事。佢個名嘅形容詞啊，係啊，即係譬如老細請食飯，你會覺得佢點啊？好咩啊？你 佢真係好咩喎？ 好豪 咯，好豪啦，又或者。仲有我哋广东话咧，如果你形容佢 好 有钱，仲要系咩咧？肯舍得使钱喎， 系啊，好请你哋食嘅，系啦，多多钱都唔紧要。 系啦，我哋以前细个就哇，乜你咁咩咩噶，请好多人食嘢喎。 嗰个形容词啊，嗰个形容词就系嗰个炒饭。 又或者调转咧，我哋呢个形容词咧就会话，喂，你可唔可以唔好乜嘢都唔理啊，乜乜唔理啊？ 哦，嗰个懒理啊，叫做 系啦， 阔佬。 系啦， 阔佬炒饭。 咁阔佬炒饭系咩嚟嘅？如果你深啲啦， 哦，唔好意思，我真系未食过。 系咪你未？但你听过未啊？ 听到就 系 阔佬炒饭。 系啊，你第一次听到。 阔佬炒饭啊，但系佢好多材料噶。 系啊，原来阔佬炒饭咧，我见到呢度网上面写咧，唔系啊，有啲又加啦，但系佢主要咧就系瑶柱蛋白炒饭。 哦， 可以啦，瑶柱蛋白炒饭你一定食过啦，系咪？ 咁啊食过，哦，原来叫做 阔 佬炒 饭。系啊，我开头 识到嘢。 我第一次嗌嘅时候咧，我真系以为咧有啲咩劲嘢俾我啦。 系系。 我嗌咗阔佬炒饭翻嚟，我话边个嗌呢碟乜嘢？探茂茂啊。 要柱蛋白。 哦。系啊。 好威水个名。 系啊，咪好威水啊，真系。 系啊。 系啊。OK， 多谢晒 你 啊， 多谢，多谢晒。 唔系， 拜 拜，霞姐，系啦，心意卡送翻俾你啊，签名嘅。 其实如果下次咧有得玩咧，可能系一啲咧会令你有误会啊嘅嗰啲炒饭咧，即系有好多系冇食材名噶嘛，即系你完全唔知道究竟咧嗰碟饭咧系代表啲咩噶嘛。 啱 啊， 你呢样炒饭你都唔知佢炒咩噶。 系啊，譬如讲我第一次食嘅时候咧，两面黄咧，我连佢系粥粉面饭边一类都唔知道啊。即系你第一次食两面黄，即系点啊？望一望条底裤，今日冇事啦，系咪先？唔系讲佢啊， 都系新着翻嚟啊， 新着啫，真系系啦，好啦，咁希望大家个放 lunch 嘅时候咧，食到一个唔系啦，唔好食个颓饭。咁啊，听日咧希望彭仔就康复翻啦，我哋可以齐整嘅复工啦。OK， 医生应该 OK 嘅。 系啊，咁我哋听日见到， 拜 拜。